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大埔吐露港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架小巴撞向警车，造成一死八伤。事发在凌晨两点几，现场消息说一架的士在近康乐园对开发生故障。警车到场处理的时候，一架小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警车车尾。小巴上面九名的乘客分别送去威尔斯医院和拿打素医院治理，其中一名男子送院之后不治。欧盟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之后，伊朗国会一个委员会起草议案，呼吁政府禁止相关国家的运油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超过三分一的国会议员已经签署议案，很快会提交国会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亚曼湾的重要航道，世界近四成的石油运输都要经过当地，对全球的石油供应有重要影响。美股个别发展，美国制造业的数据疲弱，低过市场预期，投资者憧憬联储局会有刺激经济措施支持大市。工业股受压，卡特彼勒和波音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871点，微跌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951点，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365点，升3点。欧洲股市方面，三个主要市场升超过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夏日合家乐满分，一年一度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隆重举行。上次书展的焦点重点星光闪闪，留意7月9号和10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来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读通世情，输出智慧。大家真风数字，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DBC 短信。 接收仍未稳定的地区，九龙半岛及离岛。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已经完成，覆盖范围达全港约72%的地区，但是某些地点可能会受地形影响，未能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九龙半岛的深水埗、长沙湾区目前接收效果没那么稳定，我们正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改善。大家可以将收音机摆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同埋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都可以改善接收效果。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登入以下网址 digitalradio.gov.hk。 铁路是香港运输系统的骨干，现时我们正同时推展5条新铁路，预计在2020年前陆续建成。为制定更长远的铁路发展蓝图，政府正检讨和修订铁路发展策略2000，并展开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欢迎你在7月21号前提出意见，一起规划我们未来的铁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ourfuturerailway.hk。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解放前千年古国容如玉，解放后一代新邦假大空。杨宪益用了两句打油诗总结了49年前后新旧中国的特色，梁振英施成新中国假大空精神，以方言管治，未来几年的香港将会黑暗的日子。不过只要明白易经阴阳的道理，黑暗之中永远埋伏了光明的种子的。乜嘢系阴阳？呢个系中华文化嘅大课题。一只杯俾阳光照到嘅一面系阳，咁杯嘅另一面咪就系阴咯。 可以讲阴嘅一面系阳做出嚟嘅，因为光线照咗前面，就自然形成咗后面嘅阴暗。光线越强，冇光嗰一面就越暗啦。呢个系最基本嘅阴阳道理。然后再引申出雌雄、刚柔、正反等种种现象。太阳系阳，月亮就系阴，阴阳相推，日出就月落，月出就日落，春去就秋来，寒来就暑往。易经嘅八卦图半黑半白，半阴半阳，点解唔简单咁从中间拿一条线劏成两份，一边系阴，一边系阳，就咁算呢？偏偏要画成阳如阴如互相追逐嘅现象呢？因为古人话俾我哋知，阴阳唔系静态嘅，佢系日月相推嘅道理，寒来暑往，从不歇息。无论你几留恋白日，黑夜都会降临；无论黑夜几咁漫长，总有日出嘅时候。白色嘅阳鱼有一点黑色嘅眼睛，黑色嘅阴鱼又有一点白色嘅眼睛，象征住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呈现阳这个现象的时候，阴已经潜伏其中；呈现阴这个现象的时候，亦都有阳的因子。这个就是老子讲的福是祸所倚，祸是福所伏的道理了。福祸相依，我们今日又何须悲观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同志们好， 同志们好。 本人梁振英谨此宣誓，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好，梁振英好。 大会的估算是40万，自2003年50万人、2004年53万人以来最多的一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7啊！希望而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以收到我哋嘅广播，因为咧就喺较早前啊，我哋所有嗰、那个传送咧。是发生故障的，咁经过抢修之后，据闻 最新消息 抢修呢就有一个结果，可以暂时呢播住一个台。咁如果暂时播住一个台，咁梗係一台 㗎啦。唔係我正话啦，我有 收到。七个频道收到，佢话。 七个咩？ 头先老讲系七个频道。 好似一条线一个台。 只系收到喎。 即系喺网上可以收到系。 但系用一档呢个喺网上就冇问题㗎，因为通过网上问题，因为我哋嗰条总之嗰、那个播音系统呢就发生故障。 係啦。 主要个发射发生故障。就唔系我哋播音发生故障。 咁咪搞到梁振英冇辦法虚心聆听我哋讲嘢。 嗱Q 仔你琴日放假啦。你礼拜六梗系有上街啦，见到你 都喺度站台站咗几个钟头， 喺度阻住个地球转啦，你就喺度阻住咗嗰个游行嘅 边有阻住 速度啊，嗰个游行嗰个进行咧，俾你呢啲咁嘅摆档嘅人咧，警方嘅睇法咧，就因为太多人今年咧好多人都搞新意思，喺沿途咧摆好多档。因此之故咧，就阻咗嗰个游行。 成年年都有啲咁嘅档摊噶啦， 今年 特别多，今年特别多啊！真系 嗱，我讲俾你听咧，即系呢个真系历史。点解咧？即系第一次喺路边摆档咧，就系2003年。即系当时嚟讲，即系沿途冇咩档嘅。即系2003年嗰阵时咧，未搞游行之前3个礼拜咧，我已经预见到咧今次嘅游行咧就好劲嘅。所以我同阿长毛啊、山青你讲啦，我哋今次一定要喺路边里边咧，就喊出呢个董建华下台嘅口号。嗰阵时系第一次嘅先开始。即系摆路边啫嘛，咁跟住 今年特别多啊嘛，佢话今年唔系警方讲咧，就话今年特别多，咁衰咬，咁系特别多，系特别多咬你做。 大伯啱啱收到监制通知，系啱嘅，7条频道系听到 嘅。我睇到网上啲人讲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今年特别多人搞啲新意思，咁又系啊嘛，系咪认都唔需要。 但系今年又开多咗， 你系博一样嘢，你可以博一样嘢就话冇阻碍游行嘅。进行或者前进，咁你可以搏呢样就唔好同人搏，无谓嘢啊，搏亲冇用。 我又留意到一样嘢， 搏嚟做咩？ 每次游行咧，有时都会啲传媒访问下嗰啲。 即係所謂受到交通困阻啲。今年好似就冇乜，即係市民因為咧交通受阻啦，就有怨言咯。 以前咧亦都有問啲鋪頭噶嘛，就話會唔會係影響你騷擾到你嘅做生意啊？ 又冇喎，幾多人喺電車上面裏邊咧一齊即係參與行動啦，即係。递晒啲标语出嚟啊！ 我觉得咧，嗰啲系铺头都好进取。我见到有啲便利店咧，系走到出去呢个行人路咧，就卖嗰啲系冰水，系俾呢个系沿途嘅吓五蚊纸。咁亦都有咧，我一个朋友喺呢个怡和街就开呢个系食肆啊，亦都喺门口咧卖呢个冻嘅豆浆。 有人咧有食肆咧就攞啲饮品出嚟， 系免费派 嘅 都有吓， 但系就唔话俾人听边间铺头，费事抽头算账啦，大家明啦，做生意嘅嘢，佢有啲。意思 系系， 唔系佢惊啊，唔会惊，咩唔惊啊？你唔记得嗰次啊？阿董啊，嗱阿 Q 仔唔好成日乜都话窿先啦。我反而你净系识讲窿， 唔系一嗰次啊， 会抽话算账，阿董嗰次 个 面档啊， 摆明转佢啊嘛， 个面档啊，即刻真系收档啊！第日呢个市政局。大佬，你真系所以 咁讲，即系如果当日阿梁振英又落区， 有时候咧啲柴仔真系好恐怖嘅， 咁就会抽后算账。 咁啊，唔系 即系因为嗰日就唔会。 你点解觉得梁振英唔会抽后算账嘅？梁振英点解有40万人、50万人上街？原因就个个都惊咗只狼啊嘛！佢做乜都喂，市民对佢冇信心噶。 系啊，咁做小你点样向40万人抽 后算账啊？做生意啊，唔系咁做小生意一个嘛？ 你向我哋一两个就得，所以今日呢个即系嗰个法术系统好。即刻出现故障啦！ 问题就话你 考合， 你做小生意嘅人梗系惊啦，系咪无权无势个体户啊？人哋游行，你攞景嘅振兴啊！你有生意唔做啦，佢你卖咧，佢唔介意，因为大家做生意，你送咧。就摆明咧，即系同阿梁振英作对嘅啫，咁点解唔抽转转？ 咁人哋都系一种宣传啫。 喂，你唔系梁振英嘅，点解系要帮梁振英讲好话啫？人哋惊梁振英，你就叫人唔使惊。 惊啫，梁振英嘅纸老虎嚟，惊佢乜啫？佢仲惊过你啊！ 做生意啲人好惊嘅，你唔好喂，人有权有势有枪噶 ，OK 有法律噶， 有军队嘅有冇啊？ 即系而家系军阀治港而家。 咁 梗唔使做人啦，即系咁讲。 咁啊唔系啊，我啊同情啲小市民嘅，你做烈士 Q 仔，我真系撑你噶。我 大班你咁讲， 世界叫 你即系话前日上街有40万烈士咯，咁多烈士 就出嚟大嗌佢棒打出头鸟啊嘛。即系你嗰啲咪叫烈士咯？ 唔会系烈士，我从来都唔会觉得系自己烈士咯。喂，呢个普通市民里边 做自己英份做嘅事啊， 蕉仔咧就嗱，我唔知你系反动派未？你开始始终停摇噶啦。今日你睇晒所有报纸咧，嗱已经定咗调噶啦。 嗯， 所有建制派啊嘅报纸，所有啊， 外国报 向中央建制派都系啊，唔系净系外国报章啊，所有建制派包埋外国报章噶啦。建制派报纸啊，同埋嗰啲外，即系嗰啲有可以直达天庭嗰啲人啊，或者建制派人士已经定咗调噶啦，就系话呢个民阵咧40万嘅暴大数 作大啊， 啊警方嗰就偏低，嗱咁啊咪懒公道咯，嗱所以毛主席好叻噶，佢话逢亲呢啲咁嘅反动嘅咧，就一定有个反动派走出嚟嘅，咁啊反动派咧就挂住香港招牌，香港大学个百年老店，即系你嘅母校啊，个老个招牌就出嚟话咧， 我已放弃咗呢个 学 位， 两个学者， 我此为我神早已经唔要呢个学位嚟 嘅，两个学 社会大学个好啲啊， 两个学者就引用香港大学两个学者，一个社会行政学系嘅叶兆辉教授，一个咧就懵嘅。呢、这个叫民意调查咩研究中心嘅主任啊，钟庭耀嘅数字，即系最嗱、稍为开明啲嘅建制派咧，就话啊，钟庭耀嗰个啦，俾晒你12万人啦，啊，如果唔系咧，佢就攞个最低数嗰个咧，就都唔够胆攞警方嗰、那个，就都系攞阿叶兆辉嗰个89000咯，俾晒你，咁跟住又攞个中位数100000人上街咯，咁啊点啫？嗱、所以咧，点解我哋琴日咁怒气咧？闹呢个叶兆辉同埋呢个钟庭耀咧，唔该你啦，唔好出嚟为呢、這个。 钟、 啊、 庭耀冇出嚟解话喎，今次 揾紧佢噶，我哋一阵继续 解话，继续解释佢嗰个点算方法。 叶兆辉咧就琴日走搭紧飞机， 我有听到啊，我屋企 搭飞机去马尼拉。 佢话你哋观感啫嘛， 喺飞机上边咧，起码都接听电话。嗱、你都俾少少， 咁系 俾少少 credit 佢啊。 钟庭耀，阿辉哥啊， 未咗水唔系话，定搵唔到啫系嘛？ 唔系呢个钟庭耀真系蠢啊！ 阿辉哥唔喺度啊，阿 Kenneth 啊，有冇搵啊钟庭耀啊？ 我留意到啦，叶兆辉咧，当年2003年咧开始咧，即系点算嗰时咧，就话得嗰即系好少，唔知两三万啦，即系又系十万八，引你五十万。即系佢即系零四年开始嘅，佢就话得呢个即系十零廿万，咁之后年年咧都系得九万零二万蚊，即系万零二万人嘅啫。咁叶兆辉咧就升咗职，而家做咗教授，又高一讲师， 正教授啊， 系啊。咁我预期佢就应该好快脆咧，喺阿梁振任内就升到大学校长噶啦，好快脆啊！但你 话做都未做呢咁快升正啊？ 升正噶啦、 啊，有冇机会啊？ 咁即系我今日睇到外国报章全部即系用呢个定调啊，真系，因为佢哋一定要咧话俾中央听，因为嗰张报纸系大陆人睇噶嘛，咁就系香港其实好少人嘅，即系好似嗰个咩张志刚话斋十万人都冇，唔使理佢嘅呢啲唔系民意嚟嘅， 十万唔系人嚟嘅， 张志刚讲咗话十万人都冇， 我今日睇到唔知边个报即系报音曲啊，好似阿蔡东豪写喺爽报 系五十万啊，系五十万人啊， 喂，你而家上一次有几？几多万人咧？我啱啱唔喺度香港，即系嗰次啊，李旺阳嗰次啦吓，佢都话唔系二万四月一号上街嗰次，即系万五人，佢得个万五人上街，唔代表民意啊，唔需要理会佢。 嗱，我哋问下我哋监制啊，喺过去嗰几日，我哋有冇不停揾啊钟庭耀啊？ 啊，琴日早上大班我哋咧都有打过几次俾阿钟教授嘅，咁啊，但系佢一 佢唔系教授嚟噶，主任嚟嘅， 主任嘅咋？ 咁啊，钟主任 冇得升嘅，佢唔系好似阿叶兆辉咁，叶兆辉会升级，佢冇得升噶。升唔到啊！ 系啦，咁啊，钟主任就冇听到电话嘅。 即系直到由礼拜六开始，我哋揾佢，揾到今日都揾唔到。 咁 都全部都揾佢嘅，即系好奇怪。即系以前 系啊，唔见报纸揾到佢讲嘢，真系呢个 钟庭耀有出嚟解释过。 通常咧好容易揾到佢 嘅。零四年真啦，即系大班你同意咧，因为佢哋零三年报晒咗数啊嘛，所以零四年咧佢又要即系其实即系民阵都有咁大。 嗱，所以个问题点解咧？点解民阵咧好论尽？我都唔知呢班系咩人嚟，乌合之众嚟嘅，因为班系。 咁你讲啱啫嘛？因为点解民阵？ 但系咧当咗自己好权威嘅，你知唔知啊？佢哋哇当咗成个七一游行咧。就是他們的寶貝來的。 那又不 是啊，我跟他通過電話，不是你不知道啊，我跟他通過兩次電話就住今次事件。第一次呢就說究竟打風那怎樣呢，他打風我們就取消個遊行，因為那天李柱銘說越打風越遊行嘛。我說為什麼，他說我們作為主辦機構呢，我哋有责任噶，我哋要买保险噶。如果打风有咩事，边个负责？边个要你负责先得？ 黐线，呢啲 系成为建制嘅建制派嘅态度嚟，嗰啲 系啊，好官僚噶啊！你唔好同我讲，系啊，我哋要负责噶。咁我话乜？你哋系乜香港人出嚟行，系因为民阵搞游行，所以人出嚟行，咁你咪好巴闭。啊！佢真系话系， 唔系咧，从来都唔系咧。 第二， 佢忘记咗，即系由呢个回归七年嗰时候咧，初初每年行嗰时得嗰几千人嘅啫。 嗯。 喂，啲人行出嚟，只不过你咁啱，你提嗰个 platform， 讲真，如果嗰日冇人主办啦，啲人都会出街嘅。 多而家八九六四， 大班都讲过，主办机构或者括话主办机构讲嗰啲诉求，同上街啲人唔一定相同噶， 完全唔同。今次冇人， 最明显嗰样嘢，佢冇讲过叫阿梁振英下台噶， 你有冇留意到啊？我留意到，以前你讲次次所谓游行起步咧， 系 一定都有民阵行头啊嘛，所有啲政治明星咧企喺前面噶嘛， 系 今年唔系。我哋个台喺个湾仔啊嘛，唔算啦，三点钟，三点半到啦，已经第一批就动物保护，即系爱护动物协会啊，喂，嗰啲都唔跟大队行先嘅。 跟住之前咧，因为我一路睇，我 行咗成个钟头都未到龙头啊， 一个钟头都未到龙头，啲人喺前边行咗， 插到最插 啲人咧就好，呢啲人咧就好平静嘅，佢又自己行，佢就有。 唉，我而家明啦。阿叶兆辉同埋阿钟庭耀嗰班即系懵学者啦，佢要见到呢个民阵龙头先计啊嘛，所以变咗佢由龙头嗰度开始计咯。之前 嗰度唔系嘅， 嗰度唔系好多人，嗰度唔系好多人。 成个钟头啊， 咪任佢拣，任佢点计都唔会拣得三十万人嘅大佬啊！即系呢班友冇眼嘅，你又唔使帮佢讲嘢。呢两个啊， 我知啊， 呢两个系 X Y 意识人。 佢搵一个理由俾 佢，冇理由啊，直情唔系，佢都唔需要理由，佢监操嚟嘅。 监操嚟， 你使乜帮佢谂理由？一系完全冇理由嘅。嗱，好简单嘅，嗱，你俾我讲埋钟庭耀先啦。我又闹你哋噶啦！啊，琴晚我都唔知几想打电话入去呢、這个 呢、這个十金自由风， 我唔敢打，我一机又话我干预言 论。你就要变声啊嘛，叫郑听众咁啊嘛， 不停喺度闹啊叶兆辉。 就放生嗰个咁嘅中庭耀，佢哋又闹，即系闹少好多。其实中庭耀先系最衰嘅，点解咧？ 不过又奇怪， 咩叫反动 派？啲外国报章就好少 call 佢。 嗱，讲翻呢个反动派。嗱，毛主席咧就成日讲反动派咧，最坏嘅反动派嗱，叶兆辉就反动派，因为只不过借住香港大学嗰个 校长，有啲系知道佢系反动派 教授，但系佢个公信力咧。就是嚟自香港大學嘅嘢，係一樣嘢，公眾行政咩社會公眾社會行政係咁。但係鍾庭耀咧，除咗香港大學校長之外咧，佢自己個人一個品牌嘅， 係啊， 咁先大 鑊 啊！所以佢先係最大反動派啊！如果毛主席打落呢個黑五類呢個第一類，葉兆輝先係第二類嘅啫。你明唔明啊？如果用毛主席思想去睇就嗱，呢、這个问题就系咧，你中庭要喺度搞乜啊？嗱，好简单嘅嗱 ，Q 仔都话琴日大球场都有个大活动啊，系嘛？ 咪报称咗四万人啦， 一定有四万人， 咪所有全部都话四万人啦。 咁、啊、用几多分钟散晒啲人咧？ 根本都唔觉啊， 冇人知道， 咪都唔觉啊。呢个同平时一个大球场嘅球赛，好似话斋七人榄球赛一样啫嘛，散嗰阵时 跑马地啊，七万人啊， 点会塞到 好快嘅？跑马地真系散得好快啲人真系 吓。咁当然有少少唔同，因为啲人上晒车，上边车你可以话疏通咗几多人。嗱，但系你游行咧就慢慢行，但系都唔会话你够胆话十万人。 嗯 啊，即系呢两个人咧就真系要清算嘅，冇得倾嘅，即系冇误会啊，支持民主派啊。 唔系钟庭耀，我谂住仲要即系有问题聚焦等，就点解咧？嗱，佢话佢有两个身份，佢肯定有去行噶嘛，佢自己感受到啊嘛。叶兆辉嗰啲唔使讲啦，我谂由03到而家从来未行过噶呢学者。 唔系我谂佢有行嘅， 叶兆辉边有 喺个天桥度系观察， 嗰啲叫行咩？嗰啲叫行， 唔系 喺度啫嘛。 我讲一样嘢，嗱，叫仔计唔计嗰啲人？ 嗰啲梗系啦，嗰啲系噶。 所以喺天桥啲人计噶，所以叶兆辉都要计，佢都系人。就除非你出去，除非 discard 咗佢唔系人。O K， 我都话系咪 嗱？因为好多人咧就选择咧，譬如因为天气问题啊，因为好多种原因， 系 佢唔去行，但系企喺个天桥度咧，都系一种支持嚟嘅。 喂，咁啊，陈志思都系噶咯，大班吓， 唔系佢有目的啦，佢有任务，咁啊警察都企喺度添，你唔好咁讲啊。 哦，咁嗰啲又唔算嘅。 你俾我分析下啲市民先好唔好咧？ 系， 喂，大班执到正啦，我都冇行嘅，我都一路企喺湾仔，我都冇见过关 你 厂街。 你 肯定冇数到我系咪先？ 你可唔可以容许我分析下？唔好插黑嘴入嚟啊！即系我话咧，我今次咧就体验咗一样嘢咧，所有天桥企满人嘅，但我就唔同意有啲人咧将呢啲人标签咗去睇热闹嘅，有冇睇啊？呢啲人本身咧，玩咗几个钟头企喺度，你估真系睇热闹，好好睇咩？有咩睇？有明星睇啊？呢人其实都系一种表态嚟，不过有好多种原因唔可以行，譬如翻紧工嘅，啊，譬如有身体有问题嘅，唔行得嘅，或者好呢啲人都要算账入内噶嘛， 嗯、 但系陈志思嗰啲唔算噶嘛，佢去视察噶嘛，去睇民意啊嘛，啊叶兆辉嗰啲又唔算噶嘛。啊！但其他嗰啲人一定要算入。 啱啱你又话算，而家又话唔算。 唔系我算系人，我冇话系唔系。 系官啊嘛。 我哋话咗，我话咗叶兆辉唔算噶啦。O K， 但系我话唔好搞到话天桥上面啲人唔计数啊。 我咁梗系唔系啦。喂，讲咗我话俾你听，我嗰日 你所有天桥计埋啊，起码有过万人。 由天乐里行到去呢个分域街，即系未开始游行先啦。 系 沿途咧已经企满晒咧，净系大大话话嗰度啊，都一万几千啦。 嗯， 净系企喺度准备游行啊，好多人唔喺维园嗰度开始嘅，你明唔明啊？ 系 好多全部 自由加入噶嘛， 自由加入嘅， 系 系咪先咧？同埋行游行咧，又未必一定够行到尾噶嘛。 系， 譬如我都唔会连行到尾嘅。 嗯。 肯定我都唔会点到我，因为我都冇激到分点，但系点到我，因为我都冇激 到。以后一定要话时间，我有啲话俾你，我一定要俾你知道，俾你知道边个点样出手。 我谂你哋已经系你两个讲嘢咧，好多好多成水分嘅。而家我哋讲紧嗰日游行，肯定有四十万人以上，咁啊讲完噶啦，其实唔需要同佢拗拗嚟做咩嘅。 我咁多年游行嘅经验同观察咧，我认为至少系五十万。 唔系咯，唔需要同佢拗。而家我哋我提出呢个我。议题咧，呢、這个话题咧，就其实话嗰两个学者系反动派，而家就帮呢啊建制，帮呢个梁振英涂脂抹粉降温洒水，就咁多啦。其实一个观点嘅啫，你使乜同佢嗌有几多人啫？佢根本白痴嘅。我相信香港有眼睇电视，就算冇份上街睇报纸嘅人，都唔会同意香港大学嘅数字。 不过大班你都唔使咁怒气，因为点解咧？呢啲咁嘅數字咧，其實喺民眾心目中咧，就已經有一個即係定數，啲人都會知道。即係好似譬如當年 即係拗拗五十萬，拗一百萬，一樣有好多啲咁嘅奇談怪論出嚟。喂，佢呢個學者唔係今日先做呢樣嘢，呢、這個冇乜葉兆輝一年年都做噶嘛。即係之前 鬧埋鐘庭耀， 係啊，鐘庭耀，年鐘庭耀又唔係年年做喎。 啊，鐘庭耀呢幾年都 葉兆輝 就 年年做，唔係鐘庭耀唔係年年做嘅。一今日睇翻文匯報列曬噶啦，即係除咗零三年又零四年到而家兩個呢班有關學者即係列曬出嚟嘅，佢唔係年年做嘅。咁即係話咧，根本但係從來你諗下。民间有冇人当佢啲数字系真嘅？讲真系讲翻 咩叫逃之没份啫？佢、啊、就系俾呢个数字啊梁振英去交差嘛，所以同中央。 哦，咁佢 呢个先系问题噶嘛？俾、啊、建制派一个口实，就走去话：，切乜？你哋讲到咁多人，咁得十万人。 但我想问下，我想问下，啊、如果你系胡锦涛，你自己睇住文汇报，睇住梁振英同你噏嘅数，你信唔信先？ 信噶，有啲有睇下个老细咩人咯。 如果你胡锦涛，你信唔信咧？ 我唔知啊， 梗系唔会信啦，系咪先？ 我唔识佢， 你唔使识佢嘅。 如果我系胡锦涛，嗱，我同我俾个答案嚟，我系胡锦涛，梁振英今日做唔到特首。我答案咁简单，需要都唔需要你几多万人上街，咁所以就唔需要讨论呢个问题。喂，胡锦涛， 你点知而家胡锦涛已经冇写定噶？呢条友都唔可以俾玩得耐噶啦，即系而家就系冇办法啦，系咪先咧？ 喂，而家佢落区都失败啊，去到屯门俾人围住， 唔系呢个就咗噶啦，系蠢人先走去做 show 咧，仲以为而家做紧选举啊！佢而家仲系因为喺选举嘅时候佢最风光的、 啊， 一个人你睇到嘅，佢而家仲喺度怀缅紧佢最光辉嘅岁月，佢、嗯、最光辉嘅岁月就 系 选举初期。日日落区嗰阵时咧，啲市民对嗰种欢迎，所以琴日仲唔舍得除嗰件衫。第二咧揸住 橙色 T 恤啦， 第二咧揸咗三脚凳落区，就话俾人听咧，特区最大嘅第十大武器呢个之首。如果香港靠嗰张三脚凳咧，我嚟做武器咧，打人就冇用，坐又坐唔稳。 平时打交立张凳都海片咁。 嗰张三脚凳嚟嘅大佬啊，坐唔稳噶啦，特区政府。十大武器之首系一张三脚凳咧，你都觉得好得人惊。 点你讲三脚凳？ 三个凳 系三只脚，系接凳一定系三只脚噶。 系咩？ 啊，一般嚟讲， 梗唔系啦， 唔系啦，两边。 我屋企啲接凳系咪四只脚噶？ 两边嘅。 你有冇圆接凳啊？ 吓，冇噶。咪圆咯， 咪圆接凳。 你系四只脚， 四只脚， 即系你两个圈咁样咁样扣噶。 系咁样扣住。 但有啲系三只脚噶嘛？ 系咩？ 啊，咁 最多唔系三只脚佢应该。 如果唔系冇脚，都系两只脚添。 系。 因为你如果四只脚咧，所谓四只脚咧，就两个连埋嘅。 系啊。 两个方四方框嘅。啊，呢家同个工程师讲紧嘢。需要两脚凳 ，OK， 四个咪嗰啲，你撑开咗咪四只脚咯， 乜两只脚咯，咩四只脚一定要分开噶嘛？ 三脚凳系政治不正确 啊！连埋就两只脚噶咋？ 大斌你忘记咗啊？三脚凳系政治不正确啊！即系从前头开始讲咧，就唔可以容许有三只脚。 香港冇份噶嘛？ 从来就唔容许香港人呢只脚噶， 啊， 系咪先？ 咁而家得两只脚，即系废咗法治。 咪第三只脚咪喺民间啦，40万只脚行咗出嚟啊！ 好啦，我哋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噶啦，嗱， 啊，差唔多咁开始 啦，你讲紧呢一个呢、這个环节啊，你唔使担心。 我又咁快炒鱿鱼啊，真系收工啊！ 我都想你两个快走啊，太多口。 我睇就唔系啊，点解咧？佢唔系怀缅啊，而系根本咧，佢都冇桥。 系 佢除咗落区做下 show 之外，有咩桥啫？ 唔系，但系惨啊嘛！落区系个个都暴露佢自己弱点啊嘛。 我已经讲咗落区又帮人拉票噶啦，嗰日边个人同我拗啊？嗰日有条友又同我拗嘅，就 系 郑家富啊。你睇到噶，佢而家去东区。嗱，咁啊，民建联撑场咯， 系 啊，西贡区又系啦，屯门就乡事派啦，葵青就工联会啦， 屯门啦弊啦，发叔系压唔到场， 观塘区咧唔系帮阿谢伟俊拉票咯，啊同埋咁啊，油尖旺就帮民建联拉票咯， 唔系仲有一个原因咧，点解咧？佢落呢区啦，嗱， 一定要做。 琴日我睇阿细林飞即系讲啱，即系以前嚟讲，如果你政府官员落区啦，政府有民政处噶嘛，因为跟个 DO 呢个政府做嘢啊嘛，但系跟住落咧就全部自己左派嗰啲人咧安全啊嘛，明唔明啊？ 系， 嗰个自己斗口啊嘛，落到 但系唔安全噶，啲细路仔都唔俾面噶，啊啲狗屎好臭啊咁样。 好啊，唔系仲大件事啊？如果唔系有晒。去自己本身外國力量， 我哋八點鐘 咧，我哋話咧仲大件事， 即係我都完全唔明白，做一個環保局長可以話俾我知，垃圾堆填區係好壯麗嘅，真係，即係 shot 嘅真係嚇。 林彪話：我哋介紹我哋八點鐘嘅嘉賓已經坐咗喺度，就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有冇落居啊？ 文恩，一陣你問佢啦。嗱 ，Q 仔就會翻第三台噶啦。咁個市點啊 ，Q 仔？ 今日個市咁應該做好嘅，應該都會做好。 唔係因為 得唔得啊？ 唔係因為四廿萬人上街會 都唔關呢件事。喂，咁啊都會關呢件事，都係香港慶祝下自己啊嘛，係咪先？ 咁即係市又會升嘅。 喂，我成日都講，好早已經講話，真係五窮六絕七翻身噶嘛。呢個新翻身就唔係因為新政府上台，即係因為 好啦，夠鐘啦，蕉仔，快走啊！你快啲。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大埔吐露港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架小巴撞向警车，造成一死八伤。一名24岁的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事发在凌晨两点几，现场消息说一架的士在近康乐园对开发生故障。警车到场处理的时候，一架小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警车的车尾。小巴上面九名乘客分别送去威尔斯医院和拿打素医院治理，其中一名男子送院之后不治。四川省十方市大批民众上街反对兴建有严重污染的合金冶炼厂，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十几个人受伤，市政府下令厂方停工。当局说昨日下午一点半，越来越多的市民聚集在市委机关外面，民众推倒大门，又向民警和工作人员掟杂物，多名的民警受伤。到了下午两点几，特警出动催泪弹和震撼弹驱散人群，有13名群众受伤，全部送院治理。这间生产木桶的冶炼厂上个月29号奠基，是汶川地震之后的重点建设项目。阿富汗南部重镇坎大哈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至少7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的地点和美军特种部队的基地大约距离2公里，军警已经封锁事发地区，暂时未有组织承认策动袭击。天文台在本港时间上午7点32分录得秘鲁近岸发生 6.2 级的地震，震央是位于首都利马的东南方大约320公里。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美国的制造业数据疲弱，低过市场预期，投资者憧憬联储局会有刺激经济措施支撑大市。工业股受压，卡特比勒和波音跌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871点，微跌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951点，升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365点，升3点。欧洲股市方面，三个主要市场升超过1%。体育消息，世界排名第一的俄罗斯网球手舒拉保娃将会失去一姐的地位。舒拉保娃在温布顿网淘汰出局。这名女单头号种子以4-6和3-6输给德国的利斯基。舒拉保娃将会在下个星期让出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3号星期二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嗰阵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莎白大厦，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咧，唔错噶，暂时系正常一只噶吓。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龙尾先啊。现时去到临时街停一场噶，系啦，呢边龙尾容易睇，但系七一。一个嘅龙尾咧就见唔到啦吓，咩话得63,000、98,000、40,000？嗱，学者嘅调查系咪河蟹一通啊？唔敢多讲啦，你哋自己谂谂啦吓。但系一定系计少过零啦，嗱唔系讲笑话。嗱，睇翻新闻片啊，同埋报纸影嘅相啦，唔会少过03年嗰500,000噶系嘛？净系睇轩尼斯就得啦，有几可两边行车线都封晒啊！大家心里有数啦吓。好，睇埋九龙先，咁啊，九龙主道过海咧，现时亦都见到龙尾噶，龙尾排翻去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骏发翻。 苑。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嘅咧，上桥位车多，而启德隧道过咧，现时排翻到芜湖街噶。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电话机楼，走去新界睇翻两条隧道咧，狮隧出九龙加埋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已经车多铺满一阵啦。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晨早龙尾亦都出现噶，现时去到沙田马场嗰边噶吓。好，最后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今个暑假想有人赞助你去自由行，咁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4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的开心快活人，留意节目内容就有机会得到由新假期旅游送出价值1000元的旅游礼券，每日送出2份，祝你好运。 我行动不便都可以行万里路见识世界。 我先生是聋哑人士，他说我他氹人好叻的，是真的。 好多人叻的，但是我有信心做好工作。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促进残疾人士平等而无障碍地追求他们的生活，无障碍社会由平等开始。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和我的政府团队是会认真和虚心聆听。 作为一个为官30年的人，我不会随便去写啲空头支票。 政府会听市民的声音，人数的多少都会听的。 我在制定的预算案是很认真考虑市民的需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访问嘉宾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早晨早晨，8:07。在直播室呢就有个贵宾，这个呢就是财神爷特区政府的财政司司长。 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司长。早晨。 早晨。 现在新政府新人事新作风新官上任三把火，梁振英一上任呢所有高官都要落区。所有高官都要去电台。 哇，跑几场我都要真係。 现在就好像以前的歌星咁走场嘅，而家要。你今日仲有边几多场要走啊？ 今日冇啦， 都系走一场嘅， 一场大嘅 开总场。嗱，我哋差啲咧，个发射嗰度咧就收音机收唔到嘅，而家抢收咧， 搞掂晒而家 就成功啊！因为好在佢知道曾俊华嚟嘅，曾俊华走咗之后又断嘅，所以而家大家听到嘅争取喺度听啦。嗱，咁既然佢嚟呢度咧，咁就等于啊，即系都系想同市民发声嘅啫。不如咁啊，俾啲机会你，我惊你已经冇机会讲嘢。你想同我啲听众啊，通过呢个 DBC 第一台大声台风波嘅茶杯，同你听众嗰啲市民讲啲乜嘢，俾个咪你讲咗先啦。 不如我谂大家都会留意得到嘅咧，而家嗰个世界上嗰个外围经济咧，确系非常之曳嘅。啊，喺欧洲嗰度，咁有啲国家即系面临破产咁滞。因为佢哋欠债咧，嗰、那个债务咧过超过100%，佢哋自己嘅 GDP 嘅。咁而家最近亦都睇过，好似西班牙咁，佢哋嗰啲国债卖出嚟咧，又有啲仲高过7%。如果系7%嘅话咧，佢根本系成世都系还唔到钱嘅。咁呢个即系确实系一个相当大嘅问题。咁呢个亦都间接嚟讲咧，亦都影响到即系香港嗰个出口嘅。咁我哋睇到咧喺第一。 季嗰度，我哋嘅出口咧系负数嚟嘅，呢个系对我哋影响好大，因为出口啊，亦都包括埋呢个物流啊、交呢个运输啊、专业服务啊等等，咁令到我哋第一季嗰个 GDP 咧系跌落去一个低点嘅。我哋第一季嘅 GDP 咧，整系0.4%嘅啫。我哋旧年全年咧最曳嗰一季，即系第四季都有3%嘅。啊，咁我哋其实我哋嗰个趋势嗰个增长率咧系4%至5%嘅，咁0.4%咧确系一个相当低嘅低点嚟嘅，所以我今年嗰个预算咧就系、是、全年我哋应该系可以达到1%至3%嘅，咁如果要去到1%同3%咧，我哋咧喺下半年咧要争起好多噶啦，咁即系呢个咧我哋就希望可以达到，但系可。即系我哋系仲系高兴嘅咧，就系我哋嗰个内围嗰个经济咧，仍然系唔错嘅。我哋睇到啦，我哋嘅啊，我哋嗰个零售啊，零售嘅增长系20%咁上下嘅，呢个系相当高嘅数目。咁呢个亦都系有助于喺内地嘅自由行啊等等。咁喺旧年我哋有4200万个游客嚟香港嘅，啊有50%-60%咧系内地人嚟嘅。咁佢哋嗰个消费能力亦都系非常之高，咁亦都系直接咁带起咗我哋嗰个经济，尤其是嗰个内部经济。所以而家好多市民咧就系即系喺表面上嚟睇咧，嗰个香港嘅经济咧系唔错嘅，但系有好大嘅隐忧。咁我都想带出嚟一个信息咧，大家都要即系睇一睇，即系个跟住嚟呢个外围嘅经济系点样会影响到我哋？因为而家我哋嗰、那个。最即系旧年嚟讲咧，嗰、那个啊、收入嗰个增长率咧系唔错嘅，啊，即系全部都即系每一个阶层咧都系有一个相当好嘅增长，甚至最低收入嗰10%嘅市民咧都有10%+嘅增长，呢、這个数字系唔错。 啊 ，Jonathan， 你而家就因为喺过去嗰5年咧，其实我哋特区咧都经过咗起码2次金融风暴嘅， 系 啊，我哋就。顺利过冬，啊，好多令到啲市民咧，可能都唔察觉到，可能都唔知道，以外围就好大镬噶啦。但系对香港影响咧就唔系好大嘅，啊，即系反而咧楼价样样都升咧，倒翻转头我哋有通胀添。嗱，咁呢个政府当年嘅政府咧，即系而家讲紧7月前咧，即系几日前咧，就系曾荫权领导噶啦。咁大家都知曾荫权咧，就曾经有个。啊！打大鳄嘅經驗啦，同埋佢亦都做咗好多年財政司司長啦，佢對國際金融啊，對香港嘅金融嘅運作咧，就熟手技工嚟噶。即係呢樣嘢，我諗 加埋司長，加埋任志剛呢個鐵三角啊，真 係嗰陣時啦。咁但係問題而家梁振英上場啊，即係財金官員就留低你一個咁啊喺度。嗱，而家你係單打獨鬥噶啦。嗱，第一你就唔會好似同阿。大家都知道你同曾蔭權，大家叫曾兄弟啦。喂，咁你同阿曾蔭權有默契嘅，大家熟手技工啊，咁大家互相 大將嚟嘅，唔係技工。 啊，但你而家做咗呢、這個啊新嘅一屆政府，梁振英嘅政府，梁振英就乜嘢都要理嘅，啊乜嘢都要管嘅，大有為嘅，再加埋咧，仲要揾到個副財政司咧，啊，即係嗰個叫做陳茂波。大家都唔知佢除咗识计数之外咧，唔知佢识咩嘅。喂，好多人话 呢个未开到嘅而家。 嗱，咁你觉得嗱，你做咗咁多年政府，嗱，林郑月娥就话佢做咗30年啦，你都做咗廿几年噶啦，话 我都30年噶啦， 你都30年噶啦， 我82年翻嚟香港 嘅。嗱，你30年嘅，你都做咗30年，你同我一齐翻嚟嘅。我喺加拿大翻嚟咧，美国翻嚟。嗱，我想问下你啊，你觉得系咪真系有个必要？有个副财政司司长，我哋唔好讲底饭啦，就系讲你嗰饭啦。 嗱，我首先我谂要澄清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嗰个财金个团队咧系完整嘅，即系除咗我之外咧，阿 K.C. Chan 啦，陈家强教授啦，咁然后阿 Julia 啦。佢个副局长 啦， 咁我哋金管局阿 Norman 啦。 啊！攞命诊啦， 咁然后咧就 SFC 亦都系 Ashley Order 啦，跟嗰个系全部系冇改变到嘅，咁即系呢个即系整体嚟讲咧，嗰、那个财金班子咧系稳定嘅。 咁如果既然咁完整咧，嗱，以前夏鼎基讲嗰句嘢咧，一句至理名言咧，好多啲自由经济嘅人咧奉为金句嘅， 系 就话架车都冇坏，咁你整嚟做咩咧？咁你架车好好地。 行得咁畅顺。而家梁振英话要加个推保落去，啊，整个叫做吓陈茂波入嚟，嗱都未讲完啊， 大包加个 spoiler 仲有唔系啊？呢个咁啊推保加到老爷车度咧，系放屁嘅。我整车我知啊，系得把声嘅咋嗱，咁仲要整到个金融发展局嗱，即系我真系好想问下你，你就嗱，大家知啊，你做财政司长。啊，过去嗰咁多年，你睇住盘数啊，即系起码又安然度过金融危机啊，香港失业率又下降，即系喺经济上边咧，喺经济上边啊，唔系啲人啊闹我噶啦，喺经济上边表现得好好嘅，起码上一届政府啊，对香港经济咧系做得好好嘅。咁既然做得好嘅话，梁振英啱啱接手，喂，你咁多嘢要管，点解系要插手落去金融嗰度？你都未答我问题啊，可能你喺度回避紧啦，我都唔好意思啊。就系、是、副财政司长系咪有必要？第二，金融发展局系咪有必要咧？嗱，好多人又担心啦。你都知道我哋好多老友记都好担心，由金融界啲人咧，都认为呢个金融发展局咧有啲淡马石嘅味道啊，好惊啊，梁振英咧。啊！呢、這个特区政府咧就攞咗我哋嗰几千亿咧，走去投资啊！咁你呢两方面你点睇咧？ 大班，等司长饮啖水先至系回答你一轮嘴嘅提问好唔好啊？ 两个题目嘅咋、啊？一， 但你财政司长啊，你 金融发展局，我想同佢兜啊嘛。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知唔知点解天使都要配备一双翅膀？十万爱火急，行善及时，义不容辞。 救灾如救火，多年嚟马会都系急灾民所急。2008年四川地震，马会捐出了超过10亿元作为提供紧急资助和灾后重建，并落实长远发展项目，协助培训处理灾后人才。其中受惠的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有一位在地震没了双脚的少女魏玲就画了幅画，里面有一对好大的翅膀，令我印象很深刻。不如等魏玲讲下点解佢会画呢幅画呢？ 现在面对过去是一种乐观的心态，那个翅膀就是说我虽然失去了双腿，但是心还可以继续的飞翔。 除了协助四川重建之外，马会在2010年成立的紧急援助基金，亦为受天灾和意外影响的市民和他们的家人，在他们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只要有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人心目中的天使，让爱火烧不尽。 行善的信念，当仁不让。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皮肤病咧，第一样嘢医生就话你要戒口啦， 戒口好重要噶，湿疹有时戒口真系戒到好紧要。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我同我嘅政府团队系会认真同埋虚心聆听。 作为一个为官30年嘅人咧，我唔会随便去写啲空头支票。 政府会听市民嘅声音，人数嘅多少都会听嘅。 我喺制定嘅预算案系好认真考虑市民嗰个需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访问嘉宾：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8:19，我哋直播室咧仍然有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喺度嘅。嗱，我喺 Facebook 又睇到咧，有啲地区话又收唔到啊。咁啊，总之一句讲晒咧，喺网上边一定收到嘅，啦571又收到嘅 ，Apps 又收到嘅。希望尽快抢收。 工程部抢收紧，系 咁啊。 唔紧要，如果真系有啲人听唔到咧，我哋会 重播翻， 我哋摆，因为我哋有七个台，唔使担心，会今日即刻重播。 Okay. 不过最紧要就财政司讲到啲嘢有料到先得。嗱，如果我问唔到啲料咧，八点半之后咧，我哋电话系18721111，我将个。将个咪咧交俾啲听众同财政司咧沟通，我谂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好过打攞住张三脚凳落区咧。 好，我哋先请司长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就系金融发展局有冇需要咧？ 唔系，我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系副财政司先。 好嘅，好， 有冇需要？咁多年都冇，香港都未试过，咁点解而家要有咧？ 副财政司 多头要去败咗佢咧？ 副财政司司长咧，旧时都系有嘅，旧时都系叫做 DFS。DFS 嗰个咧，但旧时嗰个咧就其实就系呢个副务局局长嚟嘅。咁即系而家讲紧呢个副财政司司长咧，呢、這个我相信即系喺呢一方面嚟讲咧，工作确实系多嘅。如果系多几把手嚟帮下手去做咧，都唔系坏事嚟嘅。尤其是而家咧，特首咧就系好紧张咧，就喺呢个产业上面嗰度咧，系做多啲嘢。咁呢方面，我哋都承认，我哋系可以做多啲嘢嘅。喺国内咧，我哋咁多唔同嘅省市啊，嗰度可以中央啊，各方面咧系有好多工作系可以做嘅。喺自己即系喺本土喺香港呢一度啦，你就住六项新兴嘅产业嚟讲咧，都有好多工作系可以做，可以推广嘅。因为呢六项新兴产业咧，我哋觉得咧系绝对系有潜力，但系即系而家嗰个发展到嗰个水平咧系相对低嘅，加埋都系少过10%嘅一个占我哋嘅 GDP。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可以落多啲功夫咧，呢、這个系可以系变咗做明日之星嘅。咁呢个系重要。 人多就真系好做作噶啦，好呢个世界永远都系请多个人多啲人帮手咁梗系好啦。咁但问题就系、是、喂你。无端端塞个位，开个位叫副财政司司长，而家未过噶，可能永远过唔到噶。我怀疑咧就可能不了了之噶啦。如果你问我，我写咗喺埲墙度噶啦，就 writing on the wall， 唔系啊，我老友又话 reading on the wall。嗱，我认为呢个都系空多吉少嘅，但我都想问一下啦。咁既然加多个人俾你，你都觉得有咁嘅需要啦，多个人可以，因为梁振英咧就开咗好多空头支票要兑现噶，咁揾多个人帮你手去兑现啲支票。嗱，当我哋同意啦，系咪你拣嘅个人？唔系你拣嘅，系人都知。喂，嗰条友唔系你拣嘅，可能你同佢都冇乜两句啊。可能你都唔识佢喎，即系老实讲，可能你同我熟啲啊，系咪你拣嘅先？嗱，第一你要讲啦，助手一定要自己拣噶。譬如我揾人做主持，我点解要揾林毓华啫？不呢排都麻烦啲嘅，都系好过左手左脚啦。嗱，你揾个陈茂波翻嚟做咩？一个边 counter， 即系我对会计师好尊重噶，佢帮我报税噶。因为我会计师好重要的我哋公司系做 audit 有会计师，但我唔会走去翻嚟帮我搞电台噶嘛，系咪？我都要帮揾到好多人帮手噶。嗱，譬如今日嗰啲线路又断咗啦，咁你都揾人去揾 PCW 去搞噶。但系喂，揾啲人翻嚟唔系计数，你话副务局你有人政府大把会计师，点解个个唔揾佢咧？ 咁阿坡我都认识咗一段时期嘅， 咁梗系识啦。 呢个人都几好嘅个人，咁即系我都同佢相信。 玉华都几好噶， 玉华梗系好啦。 我哋唔识数豆啊，我哋成日数错你知啊。 唉，不过仲要冇食豆食咗咩嘅？唔系咁，系咪你拣嘅？不如你咁讲。 佢就即系唔可以讲话系我拣嘅，咁即系呢个咧就，但系我相信我哋大家嘅工作上边咧都会愉快嘅呢、這个 你。你有个良好意愿嗱，咁啊冇啦，我都冇，因为老实讲阿 John 就我老友，我就唔会难为佢嘅，不过我都系要问嗱一。副财政司司长阿 John 就认为有需要，即系多个人。既然梁振英咁多嘢要搞产业搞成为人帮下手，咁曾生呢财政司呢就可以睇住盘数，咁我都即係 focus 啲，咁我都同意㗎。咁但係咁你讲咗个人唔係你揀啦，咁有个良好意愿希望帮到手啦。咁其实我諗 不唔好谂，唔好讲你嘅心谂乜啦。佢都唔讲啦。不如问第二个问题啦。 第二个问题， 金融发展局系咪真系有乜需要咧？ 金融发展局咧，啊嗱，而家我哋喺嗰个喺金融业嘅发展嗰方面咧，就系、是、由唔同嘅啊嘅机构去做嘅。我哋喺嗰个金融事务局。呢、这个陈教授嗰方面，佢有一个角色嘅。我哋喺呢个金管局嗰度，阿 Norman 嗰边咧，亦都有佢个角色去推动嘅。即系最近亦都系去世界各地嗰度咧，系推动呢个人民币业务呢一方面嘅。SFC 呢个证监会嗰度咧，亦都有佢嗰个角色，佢亦都系周围去，亦都系推动关于香港系上市啊等等呢方面嗰啲嘢。咁我都觉得，如果有个金融发展局。系嗰个角色主要咧，就系、是、推动金融上面嘅发展嘅咧，亦都系无可厚非嘅。喺香港嚟讲，亦都可以统筹一下、协调一下唔同嘅机构嗰度，就住呢一方面嗰个发展咧，或者仲有一个比较即系仲 sharp 啲嘅 focus 喺嗰度。咁呢个都亦可能系都系好好事嚟嘅。我相信咧就唔会话。即系话呢个金融发展局系会演变成为一个 Temasek 嗰类嘅，因为我哋如果你要讲呢一类嘅即系主权基金咧，就要睇睇个目的系咩咧。如果个目的主要咧就系为咗增加你自己嗰个储备嗰个收入嚟讲咧，其实咧我由2007年嗰度开始咧，已经系开始准备喺呢一方面嗰啲工作噶啦。咁我哋而家喺我哋嗰个外汇基金入边嗰度咧，有一个部分咧吓系专门系投资一啲咧就比较高风险啲嘅嘢嘅。 再不如我问你啦，嗱你就话呢个金融发展局系协助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发展呢个金融业务嘅。其实而家已经架床叠屋噶啦，你知雷曼事件咧引发咗个问题出嚟咧，就系话金管局同呢个 证监会 个角色个重叠啊，咁啊，所以变咗咧啊，就呢啲咁嘅衍生工具咧啊，就变咗大家互相推卸责任冇枉。 当日都有讲过啦，一叶两管啦吓，系吓。 咁 你够运都冇人谴责你。嗱，咁联交所。其实联交所已经有一个佢有两个功能嘅，一个就系推广嗰、那个，而家佢仲要去买埋呢个英国期交所啦，呢、这个唔系期交所，呢个 commodity 啦，呢个商品交易所啦。咁另外一个角色佢又做埋监管嘅，当日亦都有人觉得咧，佢同呢个证监会又有角色重叠嘅。其实而家又整咗个金融发展局出嚟，嗱，而家仲未知嘅，而家就委任咗个筹备委员会， 筹备小组， 就由查死你们做啦，阿Laura做啦，嗱，但你就有个良好意愿，这个金融发展局都系一个 marketing 嘅 tools 嚟嘅啫，即系去辅助现有啲机构去进一步推广香港金融业务嘅，但系大部分人我谂香港人咧，咪业界人士啊，都有一个保留嘅态度，一。有冇必要架床叠屋？第二，我哋仍然系好担心佢变咗啖马石嘅，即系变咗间投资公司嘅，就攞咗香港啲钱咧去投资嘅。啊，咁你就话唔担心，因为你觉得冇呢个功能，你睇唔到嘅。如果真系有啦，啊查死你们呢班人，啊交个报告翻嚟，就话要动用一啲储备。啊，走去投资，譬如收购，嗱、啊，佢梗系如果系嘅，如果你问我嘅，梗系先做啲好嘢噶，呢、這个世界永远俾粒糖你食先噶，咁啊，往往就系、是、啊，执粒糖输间厂，啊，我话收购领汇，咁啊，个个梗系拍烂手掌啊，民粹主义啊嘛，啊，我哋攞700亿出嚟收购领汇，回购翻地铁啲股票，喂，市民可能到时支持噶、哦。边个反对倒翻转头可能俾人喝住，但跟住落嚟就大件事噶啦。你作为财政司司长，你就认为第一，你就系答咗问题就，你认为金融发展局有必要成立啦，答咗呢个问题啦。你亦都唔担心喺现阶段佢会演变成为新加坡嘅啖马石，系嘛？你系咁讲噶嘛？但如果真系呢个委员会提出一个架构方案出嚟，啊，真系有个投资功能，你作为财政司司长。又系啊，梁振英啊，佢嘅首席财务顾问，你会唔会反对咧？亦但系最重要一样嘢，你系我哋嘅 gatekeeper 嚟嘅，你系市民嘅啊，你帮我开住啲钱嘅大佬， 咁你会点咧？你会点样取态咧？ 我谂你紧要要留意咧，我可以即系简单啲讲咧，呢、這个金融管理、金融发展局咧，会系一个金融界嘅 TDC 嚟嘅。咁亦都可以，我哋喺呢个发展嗰个过程嗰度，大家讨论嗰时咧，亦都可以谂下，即系点样样系用呢个 TDC 嘅模式咧，系帮助喺个金融界嗰度继续去发展。金融而家咧系占我哋嘅 GDP 15%啊，呢个都系相当大嘅数字嚟嘅。咁呢度我系咪仲可以有得发展咧？咁呢个我谂即系有要睇睇，即系将来嗰方面啦。啊， 我想问你，引发你先答我啦。如果将来真系要整一个大马石出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新一届政府今日正式办公，行政长官梁振英早上翻政府总部嘅时候，未有发表讲话。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评论昨日落区遇到抗议的时候就说，香港是多元社会，有不同声音是正常的事，会以谦卑的心对待，有压力反而是好事。黄锦星说，上班之后会先和同事了解情况，并且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定出副局长的人选。大埔吐露港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架小巴撞向警车，造成一死八伤。一名24岁的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事发在凌晨2:00多，现场消息说，一架的士在近康乐园对开发生故障，警车到场处理的时候，一架小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警车车尾。小巴上面9名乘客分别送去威尔斯医院和拿打素医院治理，其中一名男子送院之后不治。阿富汗南部重镇坎达哈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至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地点同美军特种部队的基地大约距离2公里，军警已经封锁事发地区，暂时未有组织承认策动袭击。美股收市个别发展，美国制造业数据疲弱，低过市场预期，投资者憧憬联储局会有刺激经济的措施支撑大市。工业股受压，卡特比勒和波音跌超过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2啦，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公主道过海近呢个理工湾位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后边嘅红磡警署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咧，排翻去信和广场嘅，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车都去到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另外睇埋西隧向中环方向，见到龙尾啦，非常多。喂，系咪又有钱派啦吓？现时去到出口位比较车多噶，系啦，财爷都访我哋 DBC。哎呀，真系想问一问佢，哎呀，今年会唔会再派钱啦？你知啦，物价高企啊嘛，我哋打工仔啊真系好辛苦噶。诶，今年仲好大机会多咗位副财政司司长。哎呀，会唔会仲派？多份呢吓，哎呀，唔好意思啊，通一讲钱啊，发晒毛噶啦吓。好，睇翻龙尾先吓。咁啊，九龙区加士居道过海咧，现时去到油麻地停一场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亦都车多少少。咁啊，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啊，排翻到芜湖街噶。咁至于东隧过香港去到汇景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私隧出九龙瑞丰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嘅，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我在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星空在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了解更多面试模式，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齐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今个星期四晚10点到1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空在遇铁达尼。 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香港啊，土产嘅设计师嚟嘅，咁佢咧就系黄咏仪 Carlotta。 Hey, 你好，香港营运嘅即系 Design Gallery， 咁变咗我哋嘅品牌放入去咧，啲客唔会觉得佢系买紧一啲 copy item 先，同埋佢哋有个 service 就系佢可以令到我哋嘅客，如果真系要买只 sample 翻去做 marketing， 佢即刻买到，同埋佢会俾翻我哋公司资料去，等佢联络我哋，无论 overseas 香港甚至乎中国大陆，你乜嘢客人都有机会揾到你。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同埋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气要练得好，要注意身体嘅姿势；气要行得顺，就要定期检修气喉。 大厦供气喉保养不当会造成危险。所以大厦业主有责任找注册气体工程承办商，每18个月检修大厦的供气分喉和用户喉一次， 定期检修气喉，生活安全无忧。 查询可致电1823或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访问嘉宾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8:36嗱，准备咁讲啦，你就话金融发展局就等于财经嘅金融嘅 TTC， 贸易发展局啊。 咁即系话联交所做得唔好咯，过去。 唔系，大家个工作嗰、那个嗰、那个重点唔同嘅啫。 嗱， 咁即系我哋会，如果有一个协调嘅机构咧，系可以将集中唔同嘅机构上面嗰个资源咧，或者可以再做好一啲。咁即系将我哋香港嗰、那个喺金融嗰个地位，亦都可以带上一个高啲嘅水平。 嗱，咁你个人就反对成立呢个类似淡马锡咁嘅公司，可唔可以咁讲？ 我觉得而家嚟讲，我哋未必系需要咁样做咯。如果嗰个目的系要话而增加佢个收入嚟讲咧，我哋做得到嘅。我哋而家已经做紧噶啦。啊，咁即系呢方面，即系我哋要睇清楚，即系呢度，即系我哋嘅目的系啲咩嘢？ 嗱，好多市民咧，其实好关心一样嘢嘅，就系嗰个贫富悬殊嘅问题啦。啊，而家特区政府水浸啦。啊，我谂啲听众咧就一定会问你咧，啊，回水。回水就系还富于民， 还富于民。 不如我哋听下听众点问 啦。好，我哋听下听 众。听众问你啦，吓， 第一位系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早晨，陈先生， 我真系就好庆幸再听翻你个台啊，隔篱个台可以执笠噶啦，我可以话俾你知。咁就首先， 人哋冇执笠，人有 FM， 我哋冇啊，我哋而家又断晒线，一阵又收到，一阵又收唔到。嗱，呢样嘢系财政司管噶，话俾你听啊。 嗱，大班。就是因为你同埋阿马恩慈，我先走去前嗰两日先走去买个部机，但我都好失望，真係收唔到嘅。 我哋争取时间，唔系，不如咁啊，我哋收唔到嗰啲、okay ，你同财政司争取时间同佢倾计啦。 嗱，我首先讲一样嘢，嗱， 第一你话俾佢听系收唔到嘅，嗰度去管噶，科技去管嘅，OK， 佢听到噶啦，佢回应 嘅就。嗱，我就首先有一样嘢咧，依家咧就阿财政司咧，我觉得系守财奴嚟。第二，就依家咧就整个金融发展局就政出多门，我谂依家要分赃啊。分赃嘅意思即系话咧，我谂系张振远咧，可能有机会做呢个位嘅。咁就因为已经上次已经讲咗，已经佢选之前已经讲咗。第三样嘢就系、是，其实财政司如果你将啲钱唔系据为己有嘅话咧，其实你应该谂翻系 if 你系啲穷人或者系需要帮嘅人，你会点样做？如果你代入咗人哋嘅角色嘅话咧，我话俾你知，你做一个称职嘅财政司系绝对唔难。你手头上拿住咁多钱， 有咩难啫？第四样嘢，我希望咧就即系无党派之分嗰阵时候咧，其实唐英年咧佢曾经提出过咧就有资产审查。OK， 我而家唔中意为嗰、那个全民退休有资产审查，系啦，冇错啦。 七月一号即刻派嘅，本来琴日派咗噶啦。 唔 系最弊唔系 啦，冇错啦，而家其实呢、這个其实呢样嘢系好嚟，系好事嚟噶。即系点解咧？两公婆老人家冇，即系冇人冇人所依嘅，就有6000蚊嗰 阵。阿陈生，留啲时间俾其他听众啦。等财政司答俾你先，好唔好啊？ 或者我讲一讲咧，财政司嗰、那个嗰、那个工作咧，其实咧，我自己睇咧，我就要喺嗰、那个。金融经济喺个宏观层面嗰度咧，提供啲空间俾我哋有关嘅政策局咧，系推出佢哋嗰啲措施嘅。我喺财政司呢个写字楼嗰度咧，我做唔到啲福利措施，我做唔到啲教育措施嘅。咁我哋要同啲同事一齐配合。但系事实上，我喺过去嗰五年作为财政司司长咧，我哋嗰个支出由2007年去到今年12年嗰个预算案咧，系增加咗70%嘅，即系平均嚟讲，每一年系有14%嘅增长嘅。咁呢一个咧系相当大嘅天文数字。如果我好多时同外国嗰啲财长讲咧，佢哋大家都非常之羡慕，有一样可以有咁样样嘅增长嘅。咁其实你话我哋系审慎理财，这个我系做嘅。我系一个比较保守嘅人，这个我系承认嘅。咁呢一样嘢咧，但系我觉得作为财政司咧，我一定系要审慎，我一定系要保守。咁呢方面系重要嘅，但系我亦都有一个推动嘅咧，系一个应使则使嘅原则。咁所以过往嚟讲咧，你都睇到咧，我哋嗰个支出咧系不断咁样增加嘅。咁呢一方面咧，即系大家都可以系有目共睹嘅。 好啦，咁啊，多谢阿陈生电话，第二位听众阿张女士嘅早晨， 早晨，张女士， 喂， 系你啊，到你啊，张女士啊，坐啊， 系啊，系， 司长 你好啊。 曾司长 同我讲都得啦，依家 早晨， 我哋系拜佛啦， 系咁咧，系 你删咗你嘅收音机佢啊，因为点解咧？我哋系慢咗， 系迟少少嘅，会 迟少少嘅，咁搞到你乱咗龙啦吓， 你睇下电话通过声， 你删咗收音机佢先。 想问下咧，你哋依家咁成日断断续续都唔得咧？会唔会系有啲人喺度搞嘢咧？ 唔系财政司司长，唔系唔系，我哋都系同政府争取紧加大个 功率， 但系问题咧，因为加大功率咧，而家呢个电信管理局咧就话我哋会影响到大陆嗰个佢哋啲电信啊，咁所以就唔肯俾我哋加大，咁我哋都争取，咁我谂多啲听众，多啲市民出声咧，我谂财政司。司长又管呢个饭嘅，你同佢讲到啱噶啦都。咁你有对于派钱啊，其他啲嘢你有冇睇法咧？ 嗰、那个即系俾啲大陆嗰啲人落嚟买嘢啦，但系咧依家我哋啲嘢咧贵到好犀利啊！啲嘢咧冚唪唥，我去到我咗大陆嗰香港嗰边咧，大陆嗰边人嚟收嗰啲好多嘢，不论牙膏啊。番枧啊、厕纸啊、棉巾啊，乜嘢都立晒翻去，所以咧我哋啲嘢炒到好贵啊！嗱，我因为我听唔到你讲嘢啊，我依家我收线你打 我。好啊，得啦。 头先我讲过咧，我哋喺旧年咧，我哋嗰、那个旅客嗰个数目咧系4000多万嘅，喺内地咧系超过一半嘅，咁。呢度咧，我觉得咧，大家嗰、那个即系对游客嗰个睇法咧，应该都系要或者要平衡一啲啦。即系一方面咧，佢哋咧就令到我哋嗰个市道咧喺经济上边嗰度咧个得益系唔少嘅。咁呢个要作出一个平衡啊。但系即系另一方面，我亦都知道咧，市民亦都好担心咧喺通胀嗰边咧系对佢嘅生活个质素亦都会有影响嘅。但系我哋睇到今年嗰个通胀率咧。系下降緊嘅，因为主要呢系嗰个通胀率嗰度嗰个提升喺去年呢，主要呢就系嗰个食物嗰个价格系高嘅，但系去年嗰个食物嘅价格呢系失衡嘅。 因为喺好多地方嗰度咧，嗰、那个啊，佢嗰个收成唔系太好。咁但系今年咧，就呢一方面咧，就已经系改善咗，有几个地方咧，佢嘅收成系相当好嘅。咁所以今年嗰个食物价格咧，系稳定咗，所以嗰个通胀率咧，今年亦都系降低嘅。我哋亦都睇到喺香港咧，我哋嗰个通胀率咧都系降低。咁希望啊，大家都即系，但你即系就住嗰个收入嚟讲咧，都系有实质嘅增长嘅。 大问题就是游客呢令到我们有个通胀、啊。但是有四千万游客来，如果你当每人在香港留三日的，那就很犀利了，香港的人口里面的流动人口是增加了，那对那些食物啊服务的需求是增加了， 交通负荷都 增加了。铺租已经不用说了，那怎样可以解决那个通胀问题，尤其是一些需要的食品，需要的物品。 我们那个通胀呢，在香港来讲就主要是两方面的。第一个就是食物的价格。那这个主要是在外面来的。即我们没什么控制，因为我们自己又不种任何东西的。那这个我们没什么控制的。但你看到呢，在那个国际上面那个食物价格呢 是平稳的。那这个我们是解决到的。第二个最主要的影响到我们那个通胀的呢，就是那个租。租值升值啊！啊，咁呢个我哋以往咧，亦都系就住四方面咧，亦都推出咗好多呢啲啊唔同嘅措施咧，我觉得系有啲成效嘅。咁即系最近大家都睇到啦，嗰、那个啊楼宇上面嗰个成交咧，系收慢咗好多嘅。 楼价继续升紧， 楼价即系好多嗰啲咧，就系有啲系啲特别嘅楼宇嚟嘅，但系就一般嚟讲咧，都睇到嗰个价钱咧，都系啊有啲回稳嘅现象嘅。咁呢个我哋要睇多一段时间，睇下佢嗰个情况系点样样。不过通胀咧就唔可以话咧，就系由啲游客嗰度系带高嘅啊。但系即系我哋都系话要平衡。睇呢啲方面啦，因为佢哋即係对香港嗰个内部经济嗰个蓬勃呢，確係有一个正面嘅帮助嘅。 但你话游客冇带高嗰个通胀啦，唔係一个主要成因啦，但问题就係佢拉高咗啲铺租，咁呢个就最大影响。啲铺租一高呢，就自然影响到我哋市民嗰个购买力㗎嘛。 铺租嗰方面亦都系一个相当有趣嘅问题嚟嘅，因为系去年咧就睇去年我睇过啲数字咧，啊铺租嗰度佢哋嗰个增长咧，其实系远低过呢个啊零售嗰个增长嘅，咁所以咧喺呢方面系有支持力嘅，即系好多呢啲铺头佢愿意系出一个高嘅價錢咧，去租某一啲地方咧，就因為佢覺得佢嗰個回報咧係會好嘅。 啊，領匯加租都係呢個理由嘅。佢話咧係佢三年入邊加兩成啊，實質咧嗰個啲租户嗰個係佢嘅營業額咧係上升咗嘅幅度比個。 但呢個問題就係、是，但呢個問題就是、你水漲船高嘅嘛，羊毛出自羊身上，你始終都係最終都係市民嘅購買力受損，因為一定要加價嘅，你應付嘅租金，你而家去食嘢都知噶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听另外一个听众电话。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夏日合家乐满分，一年一度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隆重举行。想知书展嘅焦点重点，星光闪闪，留意7月9号同10号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嚟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读通世情，输出智慧。大家真风苏知，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知唔知点解天使都要配备一双翅膀？十万爱火急，行善及时。义不容辞。 救灾如救火，多年来马会都是急灾民所急。2008年四川地震，马会捐出了超过10亿元作为提供紧急资助和灾后重建，并落实长远发展项目，协助培训处理灾后人才。其中受惠的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有位在地震冇了双脚的少女魏玲就画咗幅画，里面有一对好大嘅翅膀，令我印象好深刻。不如等魏玲讲下，点解佢会画呢幅画呢？ 现在面对过去是一种乐观的心态，那个翅膀就是说我虽然失去了双腿，但是心还可以继续的飞翔。 除了协助四川重建之外，马会在2010年成立的紧急援助基金亦为受天灾和意外影响的市民和他们的家人在他们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只要有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人心目中的天使，让爱火烧不尽。 行善的信念，当仁不扬。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的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11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国嘅张无忌电器专门店买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访问嘉宾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8:50，我哋今日借个场出嚟俾阿司长担张凳嚟呢度，同市民沟通。电话就1872111，就唔使咁辛苦担张凳，攞本拍子簿咯。落区呢度就好舒服嘅，可以听下听众嘅电话，听下市民嘅心声。不过睇到我哋 Facebook 咧，大部分人都问你几时派糖嘅。嗱，喺电话旁边有听众阿叶生嘅，食过翻寻味啊，旧年攞咗6000蚊，今年想攞8000嘅，话俾你听。阿叶生早晨， 大班， 系 林伯， 早晨， 保重身体啊。 司长喺度，司长喺度。 系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希望冇尊重错你啦，我想有几条问题问你。 好啊。 系中央叫你留任啊，定系梁振英叫你加入嘅咧？第二，梁振英选举嗰时咧，就话要拆个金融发展局出嚟，但系任志刚系一个举足轻重嘅人，佢已经即刻第一时间出嚟话说不。我想你理解一下任志刚系咪讲错说话咧？第三，梁振英呢只梁振英咧？佢会乱咁使我哋600亿，如果你保护唔到我哋呢600亿储备， 唔系600亿啊，6000亿啊， 六千亿啊，讲错， 哇，600亿好湿碎啊，我俾佢啊， 上次都派咗好多好多 保护我哋啲钱。 好啦，三个问题好啦，喂， 同埋你会唔会回收领汇？同埋领汇系错噶，如果回收领汇就，同埋7/1有几多人上街，有几多人数？唔该，你讲一讲啊。 哇，呢、這个重要啲问题啊，如果我唔问呢，人哋话我放水嘅，有几多人上街你觉得？ 我唔知喎、啊。呢个真係唔知，你要问一问警方嗰边先。 千祈唔好问警方。40万人啦、啊、报纸就话 ,ok, 好啦，你答嗰三个问题、啊。 呢个外国报章嘅数字。 唔系，我答咗三个问题先啦、啊。第一个问题系咩？第一个问题、 啊。第一个问题呢，我呢系特首提名中央委任嘅。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关于呢个金融发展局， 系啦，有冇需要？因为佢话咧，当日咧系任志刚先生即刻话不。 嗱，头先我都讲过咧，即系我哋而家有一而家系好多个唔同嘅机构咧，系作出一啲金融发展嗰方面嗰个推广嘅工作嘅。咁我希望如果有一个集中一个可以集中火力嘅咧，可以作出一个协调嘅咧，一个金融 TDC 嗰类咁样嘅形式嘅咧，我相信咧呢、這个都系有帮助嘅。咁第三个问题， 第三就话、是、你会唔会回收领汇啊？ 好似第六个问题， 佢话唔好啊。阿叶生，第三个问题系咩啊？ 我话如果梁振英乱咁使我哋嗰啲储备， 都系讲嗰样嘢系 啊 你 呢个我觉得 市长会唔会保护唔到？会唔会即刻辞职警告佢咧？ 嗱，我哋咧就喺政府呢度咧，我哋系有一个审慎理财嘅原则嘅。同一時間咧，亦都有即系我哋亦都会系应该使嗰啲钱，我哋都会使。咁我咧就会。尽量咧就系喺我即系能力以内咧，就系提供个空间咧，俾有关嘅局长啊等等咧，唔同嘅部门咧，就系可以系推出一啲好嘅措施咧，系可以帮助去改善到市民嘅生活嘅。 好啦，咁我第四条问题系咩？我唔记得咗啦，叶生，你问得太多啊。 好啦，好啦，留翻俾阿哥。 好啦，拜拜。 唔该你，李生。 下位听众系李生。其实正话有问一个问题嘅，你赞唔赞成收购回购领汇？ 啊、 即系呢个我谂佢哋要详细啲讨论噶，但系一般嚟讲，即系呢个唔系我考虑之内嘅。 好，咁啊，李生，早晨， 早晨，李生， 早晨，系啊，早晨，大班啊，早晨，曾先生，系我想讲下咧，我身为市民咧，就觉得以前嗰啲财政预算咧，好似唔系咁直接帮到啲市民咁样咯，即系你好似使咗好多钱，好似上年 用咗2000亿去做纾解民困嘅措施嘅。 系啦，但系就好似唔系咁直接帮到啲市民咁样，即系好似跟住到最后仲好似变咗都系直接派6000蚊，跟住所有市民就最开心咁样，即系好似唔知你嚟紧嘅时候会有啲咩措施可以令啲市民觉得直接啲受惠，唔会好似旧时咁譬如派啲钱俾佢哋落去嗰啲公积金户口度，跟住到最后啲市民嘅反弹系好大，到最后都系要最开心就系直接。 香港人都是即食面嘛，希望立即到手啲钱。 系啦，即系好似使钱就使好多啦，但系直接俾市民感觉到受惠嗰、那个反应就好晒啦。好似即系唔知系咪你哋嗰啲团队去筹划呢一样嘢嘅时候，系咪有好大嘅问题出现咗咁样啦？ 嗱，其实咧，李生，我哋即系最重要，我哋一个原则咧，就系我哋系用我哋嘅资源咧，帮助有需要嘅啲人喺我哋嘅社会入边嗰度，呢个系重要嘅。啊，咁所以我哋以往头先我都讲过啦，我哋喺以往我啲上五年作为财政司咧，我哋就住支出由2007年去到旧年，去到今年2012年咧，我系增加咗70%嘅。咁好多呢啲嘢，啲钱咧，啲资源咧，就落喺教育。落喺呢个落喺教育，落喺医疗，落喺呢个福利嗰度嘅，就系、呢三方面咧，就已经占咗我哋嘅总支出嘅60%噶啦。咁即系呢啲咧，系咪帮到市民嘅咧？咁或者有可能唔系现兜兜摆钱喺你嘅手嗰度，但系呢个咧系确实系加强咗我哋嗰、那个喺佢嘅社群网嘅，同埋令到大家咧都亦都系有可以直接系可以提供到适当嘅嗰个教育嘅服务啊、医疗嘅服务啊、福利嘅服务啊各方面。咁即系呢个咧，我哋都会系把持住呢个方针咧，去继续推动我哋以后嗰个工作嘅。 啊，下一位听众系陈小姐嘅， 陈小姐，早晨， 早晨， 系大班， 系。 十分支持你啊！ 多谢你。 我已经啊转听数码台好耐噶啦，我唔听第二个台啊，我系因为支持大班你。 我啲台俾人暗春咗啦。 好，请你提问啊！ 阿台爷啊， 早晨。 咁系早晨。咁你过去一年咧就为中产做咗好多嘢啦，就派咗好多钱俾佢哋啦。咁曾经有一个中产打电话嚟咧数码台，佢话：哎，计埋所有嘢咧，我20000咯，根本都唔需要嘅，我睇嘢睇私家医生。咁你系？锦上添花嘛，但系你冇雪中送炭啊嘛！我哋贫苦大众好苦啊，啲嘢好贵啊，你知唔知啊？点解你唔派啲俾我哋咧？你嗰20000蚊派匀佢，一人2000都好啊，系咪啊？你唔使6000啊，我2000都完啊， 2000都实哇！你真系开得低嘅真系。 如果你肯派6000就更好啦，真系啦，帮到好多人噶，我识得嘅朋友啊。佢嗰个雪柜坏咗咧，冇得换啊！就系、你派咗嗰6000蚊咧，佢就3000蚊买雪柜，3000蚊咧留嚟做家用啊！系我啲朋友嚟噶，系真实个案嚟噶。个雪柜坏咗啊，下边生锈漏水，冇得换，里边啲嘢臭晒，全部掉啊！好惨！ 佢哋有冇贴啊？有冇贴啊？曾俊华张相喺雪柜度啊？ 贴嚟做乜嘢啊？ 多谢佢啊嘛， 唔值得贴啊嘛，系咪啊？啊，3000又冇，6000又冇，2000。 系啦，有啲商户咧，如果捐赠啲嘢咧，系会要求嗰个系受惠机构贴一个名者。 嗰啲系市民亲嚟嘅，讲笑嘅啫。嗱，咁样即系叫你想从谁派钱？派钱？ 贫苦大众啊！ 好啦，咁你派唔派？ 有咁点答咧？ 派唔派？有乜派？ 派几多？点派啊？ 即系我哋上一次嗰个6000蚊计划咧，亦都系即系唔系我个首选嚟嘅，我本来谂住咧就系、或者间接一啲咧就系摆喺大家嗰个 MPF， 但你唔知道 MPF 咁乞人憎嘅， 但好多人咧就觉得嗰方面咧就而家 终于知道 MPF 系国家老鼠嚟嘅，而家先知。嗱，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你啦，因为时间有限啦，好多人想问下你究竟为咗乜嘢留喺呢个新嘅政府度？点解你唔急流勇退咧？点解你唔退休咧？ 呢个系好好难嘅问题。 我谂主要咧就系、是、即系我一向咧都系啊、想服务市民啦。呢、这个或者讲得好老土，但系我30年前喺82年翻嚟香港嗰时咧，亦都系谂住加入政府嗰度咧，就喺香港呢度为香港啲市民做一啲嘢啦。啊，呢、这个呢30年嚟我都几开心，我谂又喺几方面我都啊做到啲嘢嘅，咁又有啲希望系真系又有啲贡献嘅啊咁。 但系当年你翻嚟就因为阿 Donald 啦， 邀请你翻嚟， 即系任权邀请翻嚟啦。但系今时今日，喂，你个老细，你同佢唔系 老友， 你个老细啊，唔系新老细啊，就同你同 Donald 关系唔同噶咯，嗰个关系唔喺度噶咯。 但系我哋喺行会都相识咗好多年，咁样即系大家应该工作上面合作咧，都会愉快嘅。咁我都希望跟住嚟呢几年。 我都系讲一句嘅啫，我哋希望你同我哋睇住睇紧啲嗰笔钱，唔好俾人散晒得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9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有必要增设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认为财政司的工作确实多，有帮手不是坏事，可以帮手发展不同的产业。又说将会出任副财政司司长的陈茂波是几好的人选，强调新政府有完整的财金团队。另外，曾俊华说成立金融发展局可以协调财金部门的发展，不会变成类似新加坡淡马锡主权基金的机构，亦都不认为现时有需要这样做。 讲我哋未必系需要咁样做咯。如果嗰个目的系要话而增加佢个收入嚟讲咧，我哋做得到嘅。我哋而家已经做紧噶啦，即系呢方面，即系我哋要睇清楚，即系呢度，即系我哋个目的系啲咩嘢。 曾俊华指出，现时外围经济差，本地第一季嘅生产总值只系增长0.4%，如前年嘅目标就定喺1%至3%，所以本港下半年嘅经济表现要更加好。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港台节目上说，会鼓励支持和劝喻特首梁振英尽快交代寓所僭建事件。林郑月娥强调自己是政务司司长，会依法办事和维护本港的核心价值，亦都会不偏不倚地执法。他又说，多名的司局长寻日落区，他希望能够持之以恒地做，新政府会以地区的层面探讨问题，从而影响施政方针。新一届政府今日正式办公，行政长官梁振英早上回政府总部的时候未有发表讲话。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评论到昨日落区的时候遇到抗议，说香港是多元化社会，有不同声音是正常的事，会以谦卑的心对待，有压力反而是好事。大埔吐露港公路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架小巴撞向警车，造成一死八伤。一名24岁的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事发在凌晨2点几，现场的消息说，一架的士在近康乐园对开发生故障，警车到场处理的时候，一架小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警车的车尾。小巴上9名乘客分别送去威尔斯医院和拿打素医院治理，其中一名男子送院之后不治。四川省十方市大批民众上街反对兴建有严重污染的合金冶炼厂，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十几个人受伤，市政府就下令厂方停工。这间生产木桶的冶炼厂上个月29号奠基，是汶川地震之后的重点建设项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3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现在录得的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分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一个坏车报告，观塘道天桥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平石村咧慢线啊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龙尾喺后边嘅竹园道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好，走翻个对面海睇睇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位，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继续枕住喺红十字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排翻去城市花园。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诶继续顶得住啊，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好，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中山纪念公园，而西隧向中环方向咧出口位继续系枕住车多噶。好，九龙区方面咁啊，公主道过海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噶，系啦，见到财爷又谂起佢嗰啲财政预算案宣传片啊，哇，佢突然间闪出嚟噶，都几恐怖噶。啊，仲有啊，另外一个黐胡须广告咧，哎呀，搞到我老友啊，放工嘅时候。见到个老婆黐住撇二撇鸡啊！哎呀，即系点啊？俾家用嘅时间又到啦！今年嘅宣传片又唔知系乜嘢啦，都几搞笑嘅应该吓。好，加士居道过海现时油麻地停一场，咁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排翻去呢个学园街，睇埋东隧过香港咧排翻去汇景花园噶吓。好，走去新界睇睇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枕住排翻去个和斜村噶。好，最后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升空在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入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五，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了解更多面试模式，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今个星期四晚10:00-11: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升空在遇铁达尼。 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禽流感可以感染人类，人同活家禽近距离接触有可能染病，健康的生活模式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流感，同时提高对禽流感的抗疫能力。方法包括均衡饮食、经常运动、避免烟酒和作息定时。如果有流感症状，就应该戴上口罩，即刻提医生。想知更多可致电2833-0111。 我和我的政府团队是会认真和虚心聆听。 作为一个为官30年的人，我不会随便去写一些空头支票。 政府会听市民的声音，人数的多少都会听的。 我在制定的预算案是很认真考虑市民的需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访问嘉宾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9:07啊，财政司长已经离开咗直播室。 一句讲晒，道不同不相为谋。啲听众问啲问题就话边个委任你噶？咁啊，财政司司长就答得好。官方嘅回应 咁好得睇嘅， 特区行政长官提名 系啦，中央委任， 中央委任，但系大家都知噶啦，我一早咧呢个节目讲咗，中央政府曾经讲过咧，无论边个做特首，原有嘅班子啊，边个留低就要留低，咁结果咧。大家都知道有啲人呢就真係想退休、 嗯、 啊下堂求去。咁有边个呢？孙明阳啦、啊呢、這个啊余宗颐啦、嗯、啊仲有就梁卓伟啦，周一岳啦，啊咁仲有边个啊， 有啲都系呢系转咗唔同岗位啫。 嗱、啊、我走嗰啲人都话、啊、你记唔记得仲有咩人啊、嗯、我讲咗几个你写低未啊，啊孙明阳、李兆光啊，余宗颐 系， 啊梁卓伟， 啊 周一岳 系， 郑宇华 系， 啊冚冷噏不出噶啦，咁呢啲人就走咗啦，咁佢就填翻啲新人入去啦。咁、嗯、问题就点解系咁咧？因为根本吓呢、啊這个中央政府咧， 就最紧要咧啊， 有个好嘅班底啫嘛，要吓、 啊、知道啊呢啲新做嗰个两个特首，一个叫唐英年，一个叫梁振英，边个做都好咧、 嗯， 知道佢哋冇班底嘅、 嗯， 一定要用翻原有班底，尤其是梁振英。咁尤其是睇住盘数，所有生意大家知道开嘅茶餐厅、开嘅金铺、开嘅铺头咧，都系揾个自己人揸条锁匙嘅， 掌鬼系嘛？ 揾个掌鬼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有得俾阿梁振英拣，你估佢会拣啊？唉，曾俊华做财政司司长咩？谂都唔使谂啦。所以听众咧，啊啲问题问到好倒肉嘅，咁啊。 但系仲有一样咧， 财政司司长啊，曾俊华 讲到呢个系 MPF 咧，我都好怒气啊！真系喺网上 我讲咗啦 ，MPF 就根本就过街老鼠嚟噶啦。 系 嗱，咁啊，曾俊华亦都讲明啦，佢唔赞成噶，佢虽然唔系讲得咁直接，大家知道佢取态咧，认为香港人唔需要有淡马石， 唔需要主权基金， 一个主权基金嘅、嗯、啊。咁如果有听众问佢，其实有听众问佢咧，如果梁振英几大话几大要搞？主权基金你会唔会辞职啊？佢、 嗯、 就冇答到呢个问题。 咁我哋吓拭目以待啦，系嘛吓。 嗱，讲翻呢个，唉，仲有啲香港地啊，咩都有嘅香港地。我话俾你听啦，今时今日啊，梁振英琴日担紧凳仔，佢真系好嘢噶。 阴公去到屯门， 佢知唔知道佢自己而家做咗特首嘅？佢仲以为而家喺度选紧特首，仲走去搞选举工程。嘥晒啲时间，有嘢唔做，跟住讲埋啲废话。 不如开下会，然后制定啲政策去颁布出嚟仲好啦。 跟住讲下啲废话，话、啊、香港咩十大武器 啊 啊之首。 嗯， 我哋而家搞乜鬼啊？我哋香港乜第一咩叫十大武器咧？ 嗯， 啊，你不如话你梁振英自己有十个八宝，其中一个八宝就拿住张凳，攞住本拍子簿落去听下人讲，咁都似模似样啊。嗱，武器、啊。喂，武器有攻击性噶，啊，好多人所以即刻话啦。以前黑社会，以前啲人打交就一攞起张凳就车落去人哋嗰度噶啦。 嗯， 啊，咁你做咩要话要系要话香港特区有十大武器，十大武器之首啊，就系嗰张三脚凳先得噶。哇，我真系唔明白啊，真系而家噏乜啫？点解唔可以话我有十个八宝啊？我第一个八宝就拿住张凳咁，我都。喂，咁都好听啲，但都闹你㗎喇、嗯。喂，选你做特首，原来即刻淨係即刻担凳俾自己坐嘅。喂，有冇搞错啊？同埋我已经讲咗啦，嗰日阿郑家富同我驳我。我已经讲到明呢，佢落区係帮人助选㗎。係帮人助选㗎。睇下琴日佢去呢、這个啊东区、 嗯。 啊就由呢、這个啊民建联嘅钟树根同埋民建联嘅蔡素玉呢做主场。咁唔使讲啦，梗係搵晒啊搵晒啲自己人啊保护佢啦。咁西贡区啊保护佢同佢啲高官啊，我都唔知边个去边度啦。总之琴日呢佢同阿林郑月娥同埋曾俊华呢就兵分三路啊。 好唔得闲啦，佢哋排晒阵㗎真係。 咁呢就屯门区呢就唔使讲啦，梗系乡议局个主场啦，就刘皇发 发足。不过咧，就啲后生仔好唔俾面，唉。 葵青区咧就工联会嘅麦美娟，嗱、這、呢个麦美娟咧就是、当日梁振英啊落区 介绍男朋友俾佢， 佢追问佢、啊，喂，那个标准工时几时搞啊？佢就乜都唔讲，啊，佢就话咧，我听我喺24小时内俾五个，俾五张相， 猛男你。 啊，同埋佢哋嘅履历，佢到今日都未俾我话俾你听。喂，呢个梁振英噏得出就噏嘅，你明唔明啊？咁啊，另外有工联会嘅梁子荣，去到观塘区咧，你睇到嘅民呢、這个就民建联主场，就揾咗个潘俊源，但系点解会有个谢伟俊咧？咪话俾你听，中联版要帮谢伟俊拉票。 哦， 啊，有人话谢伟俊而家已经喺我以前嘅地头啊，九龙东都做咗好多嘢啊，使咗好多钱嘅，已经有人话。 嗯、 喂，咁你哋落你哋官落去，又系帮阿梁谢伟俊拉票，又尖旺区 咁快脆一上班就要还债， 就民建联嘅中港武 啊 嗱、啊，喂大佬啊，所以嗰日阿富咧，啊呢、這个小班咧就学咗你搏得啊搏， 嗯 啊，我话俾你，我落区做 show 一定第一啊，就自己有搞掂晒，因为要保护佢啊嘛，边系接见市民嘅啫啊、 嗯， 第二样嘢啊。 就是帮啲人拉票嘛，啊， 系冇适得其反咧，啊，嗱，譬如我睇翻喺屯门嚟讲咧，后生仔真系围住呢个梁振英，系好狼狈噶喎。 嗱，琴日去呢个筲箕湾咧，啊，就系、是、梁振英加黄锦星， 嗯， 啊，然之后咧佢去呢、这个啊将军澳咧，啊，即系西贡区啦，啊，就系、是、呢个林郑月娥加吴克俭。嗱，讲起吴克俭咧，佢听日咧就会出现喺我哋呢个节目度嘅九点至十点。咁然之后咧，佢去呢、这个啊八至九啊，我讲嘅系八至九，唔好意思啊。去葵涌咧啊，葵青区咧就系、是、呢个曾德成加张建忠。咁啊，屯门区系边个去咧？琴日咧就系、是、梁振英加呢个吴克俭。 嗯， 哇，吴克俭去两走两场，佢都几威嘅，佢都。啊，跟住咧，其实原来佢全部走两场喎，佢两个新人黄锦星同阿吴克俭咧走两场嘅。琴日主要介绍呢两个新人嘅。 梁振英自己走两场啊，佢又去筲箕湾又去屯门啦，啊。 咁啊，另外咧，琴日去观塘咧，即系帮阿谢伟俊拉票嘅咧，就系、是、吹水鹅同阿黄锦星。 嗯。 咁啊，政务呢个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咧就同阿谭志源咧就走咗旺角啦。嗯，最好笑咧，睇到佢哋嗰啲人咧，佢哋系冇呢个默契嘅。人哋讲狗屎垃圾咧，啊，梁振英就话：，诶、哎，啱啊，呢啲系黄锦星做嘅，黄锦星几叻、啊。我发现佢未做官，第一识官腔，第二样嘢叻过梁振英。嗱，我赞佢噶，佢起码知道啲狗屎垃圾喺街咧，就唔系环保署管嘅，就食环署管嘅。嗱，佢叻过佢老细嘅，老实讲。啊！亦都识得打官腔，唉，你咪睇到咯。究竟佢落区做咩？落区变咗将个特区政府啊，就变咗区议会议员、嗯、啊， 一个格添系咪？ 好在冇呢阿婆走出嚟话我上上厕所塞咗啊！阿、嗯、梁振英可唔可以同我通翻去啫？啊，跟住又另外一个伯话我眼灯胆烧咗成几个月，我唔够胆换啊！啊，咁我话俾你，佢真系会去做嘅。嗱，你同阿梁振英讲咧，我担保呢啲嘢佢做得到，第二啲嘢做唔到。话将呢个 政府，做特首做大事啊嘛，系嘛？ 不知所谓，话俾你，呢个政府已经去到个地步咧，系不知所谓。 嗯， 唉， 我就觉得咧，细路仔问嘢问得好好啦，童言无忌啊，好臭啲旧事。咁但系我当然咧，知道咧个细路仔可能系好直觉嘅。但系我哋如果大人谂多咗咧，会唔会觉得佢认为啲落区啲司长嗰啲废话先至好难听咧，好难闻咧？我真系唔知啊，真系。 我哋听下琴日落区咧，阿吹水我咧，啊喺度噏乜啦？ 乜嘢都冇，净系得个堆填区，同埋环保大道咧，你哋成日话清洁清洁，清来清去都系得一阵臭味。 你哋应该知道，我哋将个居民而家最关注嘅就系个堆填区个臭味问题。点解你唔安排环境局局长落嚟，会安排个教育局局长落嚟咧？ 有朋友话想见阿黄锦星，你放心，我谂阿 K S 咧，佢又唔使几耐，佢都要落嚟同大家倾下偈，同埋最好或者考察下啦吓。 接受呢个国民教育嘅话咧，咁啲学生可以搵多啲钱。而你身为一个教育局局长，你系唔可能即系、就是、用一种咁容错价值观去睇教育咯。即系我觉得呢个你应该同我哋全香港中学生道歉。 我系咁嘅意思。就係啲嘅跨國企業咧，好多時候咧，佢招請人手嗰時候咧，佢都會對你咧，對於譬如話呢個香港啊、個人價值啊、香港價值啊、國家價值啊，特別國家嗰個所謂國事發展啊、經濟發展咧，而家嗰個招聘嗰個重點比較多。話咧，如果你方便咧認識多啲嗰時候咧，變咗你喺個工作嗰個安排同埋一個企業嗰個出路咧，可能都係一個幾好一個方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皮肤病呢，第一样嘢医生就话你要戒口啦。 戒口好重要㗎。湿疹有时戒口真係戒到好紧要。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今日明报社评咧就评论高官落区，所谓聆听民意，咁但系就批评系未能够对焦游行嘅诉求嘅。咁社评话咧，寻日梁振英落区会见市民，而每当被问到有关七一游行嘅时候咧，梁振英总会咁样回答： 无论人数系警方讲个数字，或者系大学讲嘅8万，或者咧系主办单位讲40万，亦都无论佢个表达方式系乜嘢，佢嘅诉求系政治方面嘅、社会方面嘅，或者民生方面咧，我同我团队咧都会十分重视，同埋咧我哋会系继续系以虚心嘅方式系聆听社会大众嘅需求，系为大家咧系尽快咧吓落实好我喺政纲里边俾大家嘅种种承诺。 明报嘅社评就分析咧，今年七一相信咧系2003同埋2004年以嚟人数最多嘅一次啦。咁而大概咧，亦都可以将诉求咧分为三大焦点。第一就系社会经济嘅深层次矛盾。咁香港目前虽然失业率甚低，但系贫富悬殊、地产霸权问题令到社会咧积聚咗严重嘅怨气。第二系人权自由核心价值受损。咁李旺阳事件咧触动香港人心。梁振英回应嘅时候就支吾以对，咁6月30号又发生香港记者向胡锦涛提问六四问题之后被警方嘅带走，触发咗港人担心人权自由核心价值正逐步受到侵蚀。第三就是梁振英嘅个人诚信问题，咁游行期间啊，梁振英啊大话精、梁振英下台之类嘅呼声咧此起彼落，上任第一日嘅特首就被民众高呼下台，咁诚信问题将会系最大嘅关键。咁只要清楚分析呢三个不同嘅诉求，就可以知道梁振英班子寻日嘅落区对触发大批港人上街嘅近因系完全不对焦嘅。另外一方面咧，记者向胡锦涛提问之后被警察带走，反映警察已经沦为公安，新闻自由受到严重侵害。但梁振英寻日连为记者讲几句公道说话咧都冇噃。 呢个问题咧，警务处咧已经做咗回应噶啦。警务处咧会警务处 咧会跟。但你嘅回应系咩咧？但你嘅回应系乜嘢？ 警务处佢讲咗，佢话会调查呢件事。 警务处说话啊嘛，但你嘅回应系咩咧？系咪呢个记者提问一条有关六四嘅问题都唔得咧？ 我要等警务处佢哋有咗调查之后咧，先至可以回应大家。 咁样敷衍嘅回应，又点能够令港人相信佢会捍卫香港嘅核心价值咧？至于僭建同埋诚信问题，梁振英嘅解释至今仍然系不尽不实。七一游行嘅第二同埋第三类诉求，即系核心价值与诚信问题，即使再多司长或者局长去落区，派多啲嘅大堂，受惠嘅人再多，社会嘅心结依然咧系无法解开嘅。 经济日报嘅社评就话，梁振英要重振民望，只系做民意数咧就并唔足够，更加需要展示诚意同埋能力。首先，如果有错咧，就需要承认，政治姿态咧要谦卑，对市民嘅疑虑咧要坦诚交代，有错认咗先至有望重赢市民信心。第二咧就系快速咧交施政嘅实绩，尽速喺关键嘅民生议题，例如房屋、扶贫等推出政策落实，先至符合到市民嘅期望。由今年嘅七一游行可以睇得出，民意嘅钟摆荡向疑虑嘅一边。梁振英能唔能够为未来五年施政打开新局面，关键就在于能唔能够攞出真诚同埋实绩，赢回公众嘅支持同埋信任。咁再睇睇苹果嘅评论，咁讲到对于市民嚟讲，40万人愿意冒住酷热嘅天气走上街头，忍耐警察荒谬嘅游行安排都走上街头，当中嘅决心、耐性、诚意，绝非其他嘅表达方式可以比拟。当中反映嘅民怨民愤更加唔可以睇小。如果梁振英同佢嘅政府将40万人大游行视为一般表达意见嘅方式，咁就轻视咗佢嘅重要性，咁佢就真系错估形势、错估民意民心啦。 9:23吓，错估形势算唔算系已经脱咗脚咧？大班呢个人虽然入咗闸啦， 开炮啦！而家 佢根本而家咧就进退失据， 系 佢而家根本就惊。你睇到嗰日咧，佢宣誓嗰日咧，攞条毛巾出嚟抹面啊，嗰下啊几咁失礼人啊，系失礼死人啊，知唔知啊？系绝对失礼死人， 好多贵宾喺度，点 会走去宣誓仪式？ 节事啦喺度， 攞条毛巾出嚟抹面抹汗嘅。第二样嘢，喂，见到啊呢、這个范富人就嚟一个红袍，一个拥抱，喂，即系证明咧，佢系好唔 secure 啊！即系你明啊？佢啲身体语言话俾你听咧，佢本身咧系冇咗安全感，啊，得个惊字。啊，咁跟住咧就以为走去落下区做下 show， 我就一讲过啦，怀缅过去，佢嘅过去嘅光辉岁月咧就系选举期间，啊，佢选举期间初期添啊，做黑面噶啦，初期啊，啊就系、是、咧落到区啊 ，kissing baby， 抱下 BB 喺街市同啲牛头角纯嫂倾下偈，佢以为咁啊过咗骨啦，咁啊攞到好高嘅民望，咁啊砌低咗唐英年啦。佢而家以为故技重施啊，即系呢啲同啲喂，你教嗰啲屋企嗰啲狗啊，我唔系话梁振英啊，我讲紧话屋企啲所谓啲 dogs learn old tricks 啊，教佢 sit 宠物啊， 啊 walk 啊食嘢咁，你咪来来去就得嗰几招，跟住无端端咧就攞咩特区政府有十大武器，喂，特区政府如果要问啊，嗱，我不如咁啊。电话1872881，大家都觉得香港特区政府有边十大武器啦？啊，所以武器香港政府嗱，譬如话你话自由市场、法治、人权，呢、這个叫做咧，唔系叫武器，呢、這個、叫做咩核心价值嘅 优势。 你会讲自由，你讲香港最大嘅武器系咩咧？啊，就是、人才，譬如咁讲、啊，我哋一国两制，我哋有自由市场，啊，我哋有法治，有人有呢、這个制度，啊。有言论自由，有传媒，有新闻自由。喂，你任一个听众，任何一个听众，唔该打电话嚟讲下，我哋香港有十大武器系乜嘢？就肯定唔系嗰张折凳。喂，你梁振英十大武器可能系张折凳，但系特区政府武器里面咧，仲要咧十大武器之首咧，就系、是、呢、這个啊呢、這个折凳。 系咪未请到新聞？ 原来有个老友记话俾我听啊，佢话折凳十大武器咧之首咧。点解咁讲呢？原来周星驰有套戏，国产007里面嘅罗家英讲嘅。喂，大佬系真系开玩笑啦，我就唔好少睇。虽然我同阿周星驰都叫识得，都叫吓唔可以叫老友，但我 系 好少睇嗰啲戏嘅。喂，大佬啊，你攞个国产007嘅十大武器出嚟讲，你即系话俾啲市民听，我当你傻噶。我话俾你听，大家仲喺旁边有位李生，我想睇下第一睇下阿李生你想讲咩啊？又 我有一讲，我又讲又讲联系汇率啦。其实阿大班啊，佢咁讲咧，话呢个国讲呢个十大武器咧，喂大班， 系 喂，其实咪即暗示到自己都系国产嘅咯，007咯， 国产007搞笑嘅啫，大佬。 佢即系其实都自己 review 咗自己个，其实都系国产007嘅一种啊，明唔明啊？ 咁啊阴公啊，我哋搵个特首翻嚟搞笑嘅、就大镬啦，真系。 你知唔知咩叫国产007啊？ 我唔知道，我冇睇噶。 咁啊，好简单嘅嘢，其实咧个折凳咧，讲翻折凳咧，其实咧系真系一个十大武器。点解咧？因为其实如果你将折凳出去咧，差佬咧唔可以斗你噶，明唔明啊？终有一日咧，香港人咧个个拎张折凳出街噶啦，话俾你听。不过又咁，不过又咁，香港人会暴动嘅，因为琴日我去屯门，我都有去啊。都好亂，同埋我亦都喺當地咧，我亦都預先贊預祝啊特首7/24牛一。咁跟住嗰班僆仔咧，一漢民思潮咧，突然之間發圍，哇！梁振英真係差咯，個現場，我今日咪真係真人表演，俾人逼到去埋牆角，真係完全逼到埋牆角噶啊！咁 仲困咗成幾個字添係嘛？ 嗰班軍裝咧，嗰班軍裝咧要差唔多成5分鐘咧，先入嚟，入嚟護主。出面就成炸差佬，但基本上咧，差唔多5分鐘先有軍裝入嚟嘅。 唔係啊，啲軍裝就唔都一般呢啲論壇咧，就唔想有警察喺度嘅，又著制服嗰啲啊。 唔 係，即係資科就有喺度嚇。 佢裏邊有便衣嘅，有幾個資有。 資科咪梗係喺度啦，但係著制服嘅咧， 基本上都護住不力，因為最初咧，阿梁振英坐喺度，大無私人咧，又微笑啦，係咪啊？諗住接信啦，點不知哇一湧咧，犀利咯！ 嗱，我话俾你一样嘢咧，你唔好闹啲军装，你应该赞佢哋啊嘛。你话你唔好话，你又唔好话嗰啲资科护主不力，你想去资科个个走去打人啊？唔通有人冲埋梁振英度大佬啊？你咩人嚟噶你？ 大班人， 喂，你应该赞佢哋文明啊！我哋就系啲警察，唔好做埋啲咁嘅嘢就系要。 我讲香港咧，始终你其实咧，香港警察咧唔需要咁担心，点解？亦都唔需要咁大嘅水马，又要甚至乎喷灭火筒都系喷啲市民，因为香港点样搞到咧都唔会暴动。因为识得搞暴动嗰班咧，做晒官噶啦，已经系嘛？同埋一样嘢，话头先我瞓晏咗噶嘛？阿曾俊华，我想讲嘅，其实咧，我简单一样嘢啫，关于联系汇率咧，我想问，想可唔可以研究下？其实香港咧嘅港纸咧，阿爷咧购买起有余，购买起有余。我想问声，如果阿爷可以有一日，虽然佢冇，佢基本上话系冇浮动，即系冇自由浮动啦，其实根本上指日可待啦，系咪啊？如果阿爷可以话有一日一对一又好，乜都好。香港船一定 thank you 你，话俾你听，你好唔好听？你香港嘅港纸几多钱啫？系咪先？你完全可以买起晒。 系啦，而家咧美国啊、欧洲啊， 不过咧我可以代佢啊，我可以代佢啊，答呢个问题噶啦。佢就一定咧，因为佢哋咧嗰日阿任志刚发表咗一个30页纸嘅论文咧，话要解除联系汇率咧啊。即系香港嘅官员已经讲咗话 no 噶啦，财金官员。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出席本台节目嘅时候话，当局建议增设嘅金融发展局唔会变成类似新加坡淡马石主权基金嘅机构，亦都唔认为现时有需要咁做。 我觉得而家嚟讲，我哋未必系需要咁样做咯。如果嗰个目的系要话而增加佢嘅收入嚟讲咧，我哋做得到嘅。我哋而家已经做紧噶啦，即系呢方面，即系我哋要睇清楚，即系呢度，即系我哋嘅目的系啲咩嘢？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话：明白房屋问题系市民最关心嘅问题，承认唔能够回避问题嘅迫切性，又形容系行政长官梁振英政纲之中嘅重中之重，认为楼市应该均衡发展。张炳良喺一个商台节目上话：唔能够随便讲楼价升或者跌。政府的政策和外围因素都影响楼市，社会亦都不希望楼价大上大落。他明白现时楼价高企，部分市民住屋和置业都有问题，基层对公屋亦都有很大需求。现时政府已经有手段面对问题，包括公屋、居屋和治安心计划。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现在是做近19765点，升323点。国企指数是报9668点，升93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的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82%。过去一个钟头，京士柏录得的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过去到早上嘅9: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红十字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去呢个维园落桥位。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唔错嘅，呢分钟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睇埋西区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哎，淡将凳仔望下龙。尾先啊，见到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 ，C Y 就话接凳就十大武器之首，哎呀，估唔到佢真系带埋武器落区啊！喂，咁接凳系十大武器之首啊，真系想问一问 C Y 啊，咁警棍啊、防暴盾啊，哇，同埋成支灭火筒咁大嘅胡椒喷武器又排第几呢？啊，如果 C Y 唔知啊，问下周星驰啊，星爷可能会清楚啲啊！好，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噶，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佛光街，另外东隧过香港咧。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噶，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亦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好，最后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结婚喺边度搞先至够浪漫又独一无二？如果你都想喺4000尺露天庭园，怀抱270度醉人美景，喺城中唯一高空户外证婚场地 The One 婚礼天街 The Air 实现你嘅 Dream Wedding， 高呼一声我愿意，就要即时行动。喺8月31日前落订，可以获得免费提升场地布置服务以及其他升级服务优惠。预订及查询热线5106-0699。 DBC 短信， 接收仍然未稳定的地区，港岛区。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现在已经完成了，覆盖范围达到全港大约 72% 的地区。一些的地点可能会受到地形影响，未能够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港岛区接收仍然未稳定的地区包括柴湾、西营盘、赤柱和石澳。我们正不断与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和改善，例如可以将收音机放在室内较接近窗边的地方，又可以拉直收音机的天线，都可以改善到室内接收效果的。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登入 digitalradio.gov.hk 的。 我唔可以俾爹哋知，我唔想妈咪知， 我唔想又知我吸毒， 我好辛苦， 全世界都冇人帮到我， 我唔想再吸毒啦， 我想戒甩佢， 边个可以帮下我啊？ 打嚟186186，我哋帮到你，企硬，剔嘢衰硬。 我和我的政府团队是会认真和虚心聆听。 作为一个为官30年的人，我不会随便去写空头支票。 政府会听市民的声音，人数的多少都会听的。 我在制定的预算案是很认真考虑市民的需要。 你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6， 各位听众啊，嗱，正话有位听众话咧，就叫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财神爷派钱，食过翻寻味。有讲咗话有个朋友啊，个雪柜烂咗好多年都冇钱买，冇钱整， 终于 咧攞6000蚊咧就即刻落啊买咗新雪柜翻嚟。但系呢个梁粉华何喜华啊，即系而家呢个扶贫委员会其中一位委员啊，就叫梁振英唔好派钱。嗱，如果大家认为呢个梁粉华乱噏嘅话咧，嗱，佢咧喺 SoCo 嘅呢个叫做 社区服务 协会啊，深水埗就系佢嘅主场。大家唔该你咧啊 ，send 个 email 俾佢啊，打个电话俾佢啊，表达下你对派钱嘅意见。嗱，钟庭耀，我哋周围都揾佢唔到啊，电话又唔听啊，玩隐形，走出嚟咧帮呢个啊掌权人啊，帮呢啲权贵涂脂抹粉，夹硬吞咗30万人以上落土。啊，就咁啊，执执搏就想行咗去，反而你话呢个叶咩辉啊？ 叶兆辉 咧，都起码上飞机咧，都要打个电话嚟回应。 系 钟庭耀就玩失踪，嗱，好简单嘅，今时今日有 email 嘅，打个电话俾佢，电话我哋一阵咧查下香港大学嘅电话。嗱，我哋就唔会俾佢抽提电话或者屋企电话你嘅， 私隐嚟嘅。 如果唔系咧，就话我哋咧唔道德噶啦。但系佢。email 电话 电邮 啊，个地址 电邮地址 电话电邮地址，罗拔中嗱，罗拔咧就 robert.dot 即系罗拔一点啊，呢个真系罗拔嚟嘅，原来我而家终于知道中呢个中庭要系咩，就个罗拔嚟嘅， 中仔 中就 chung@ 唔使讲啦，梗系啊俾佢踩烂咗嗰块招牌啦 ，Hong Kong U H K U dot。即系点 HK 嗱，唔该你大佬，我哋个个听众，唔该你有 email 嘅，啲网友嘅，唔该你全部 send email。我谂钟庭耀自己都有 Facebook 嘅，上埋个 Facebook 度问下凭乜嘢 第一话七一上街得12万人顶笼，第二他有什么目的的背后，麻烦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呢，就找他，我们当然会继续找他啦。唉，因为 他说11万2就是98000至112就是，12万都讲多了。白 痴啊，这人我告诉你一件事啊，这些就叫做女外不是人。你这个钟庭耀已经成日被你左派人围攻你围剿你。你挂住民，即係好多人觉得你呢啲民调係公道嘅，好多人以为你呢都系同情民主派嘅。跟住你每次做埋呢啲咁嘅游行数字呢人数呢，你用个学者个名呢用埋香港呢个招牌呢欺世盗名。你噏得出话你7月1号得100000人上街，我想全香港人批你啊！喂，嗰40万人、50万人上街，有人吐一肚口水，你都浸鬼死你！我话俾你听，不知所谓。 喂，佢哋应该向呢个港大社工同埋社会行政学系嘅讲座教授啊，周永新咧学习。佢咧教授就话：，喂，梁振英，你承诺有2200蚊嘅特惠生果金，呢个系你优先要做嘅项目，唔好再拖啦。快啲啊！ 钟庭耀匿埋喺边啦， 派钱啊！ 大家总之咧就追啊，就追住个钟庭耀。另外有个老友啊，我啲流行文化就唔点嘅，讲到周星驰啲戏我唔识嘅。佢话唔系国产007出嚟嘅嗰句嘢， 喺边度？ 嗰句嘢食神出嚟嘅。 哦，有食神， 都系周星驰啲戏嚟嘅，应该 系 食神系嘛？哎，我唔识啊，呢啲我唔敢认叻啊。你林旭华你认叻得噶啦。电话1872881啊，我哋可以听下电话嘅，争取时间。但可以听下琴日张振远啊，张振远又走出嚟讲嘢啊，佢讲乜嘢咧啊？佢就话游行咧啊，点解有咁多人游行咧啊？因为啲人想变啊。所以就游行，原来昨天游行嗰啲人呢 ,7 月1号游行嗰啲人呢，原来是支持梁振英稳中求变嘅，睇你同唔同意张振远咁讲啦。 昨天咁多人上街，其实呢是反映到呢，亦证明到呢梁先生一直以来呢所提出的香港是需要改变。昨天咁多人出嚟呢提出唔同嘅诉求，就是代表呢个求变嘅声音。 如果我讲 粗口喺度， 如果我唔好讲， 唔得噶。 如果有50万人上街，你知唔知做咩啊？所有人支持 DBC 争取加大个频率噶，嗰个发射功率嘅得唔得？我咁讲，我俾人批啊！话俾你听，喂，原来七支持梁振英稳中求变嘅好嘢，唉，听下听众电话，睇下有冇支持佢讲嘅嘢啦。啊，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叫 Apple 嘅 April，Apple，你好。 苹果小姐， 早晨啊，两位主持， 你卖苹果噶？ 你开咪我就特登买翻个收音机，好似有听翻嗰啲听翻啲广播嗰啲嘅气氛啊吓。 多谢你。 咁我今年七一咧就系冇去到嘅， 系。 点解唔去啊？ 咁咧就我以往都我唔去有啲事，咁我最后咧好开心，因为我女咧话去，咁佢去咧，我心目中啊，佢代表咗我去啦。咁佢就去完翻嚟咧，就吓怕咗话唔去啦吓，佢话再唔去啦咁样。点解咧？ 你叫咩名噶？你 April 啊？ April 咁最后呢佢就佢2:09去到嗰度维园啦，我就同佢讲嗱，你预备呢就企到一小时之后先出到闸㗎咁样，咁原来佢5:09先至係离开维园啊。 唉，我2:30喺现场啊，都成3:00先出到啊，真係。 係啊， 咁唔係啦，唔使讲一句啫，问你你冇去，你有睇电视啊？ 冇去。 你有睇电视啊？ 其实我以往去呢我都有希望呢我去呢去唔去之间呢我都有出门口或者6、4日都有去，希望带动咗佢一个注意呢啲事项。 我想问你啊，你都有睇电视啊，有朋友去啦。 我有睇好劲啊， 你话系唔系100000人啦，你话啦。 我真係有啲事，所以我就睇啲唔睇啲，但我见到个画面好劲，我从未试过去6条行车线，我顶晒笼呢就係、是、通常就係电车路就好似已经系当一条一半3条行车线係 ok。我其实再反映另一件事㗎、 啊、 我打你。我小朋友而家已经高中，佢喺幼稚园至初小嗰时呢我就带佢去啦，佢冇得选择嘛、我就喺修顿先至插队，因为佢唔可以行咁耐。咁我后期呢就喺怡和街樽颈地带，大约我就系过 咗三点钟嗰啲起，我大约通常系五点几阴阴地天先带佢落去嘅。咁我就基本上唔喺个站头嗰度起步嘅。咁我相信好多家长咧有拖住小朋友，好似我呢、這个嘅情况咁样嘅，系唔会喺仲起步嗰度等。我曾经试过冇佢哋呢几年，因为佢转高中啦，佢系因为学校忙紧，啱啱撞正好多年咧，第二日即系譬如七月二号咧，佢就要好早去比赛，所以佢就唔去到七一嘅好多年都。咁所以咧，佢我自己都有害，咁我就通常系三点等到四点。 今年就好啦，七月一号假期，七月二号假期系咪吓？ 因为佢好多时要好早啊，六点几即系好早啦，所以要比赛，咁所以佢去唔到。佢今年系第一次同同学去嘅，系第一次，但去完翻嚟话唔去啦，因为佢就因为佢冇经验，佢就等咗系两点半到，咁佢就等到五点九先出到维园。咁加上咧就佢就冇经验，搭唔到车翻嚟，佢要离开金钟，即系离开嗰个总部附近咧，就走咗去湾仔食嘢。咁佢翻到嚟屋企系十一点啊，话俾你听。 系 原因佢系冇经验，系原来啲车咧系改路，佢唔识啊，佢唔 咁你过往冇带冇教佢嘅咩？以过往吓， 佢自己啲同埋同学一齐啊嘛，咁佢就同啲同学一齐，因为我以往就系其实佢啲有唔去咧，我就其实刻意我自己都去咧，带动咗佢呢啲关于呢啲系社会嘅民生啊，因为佢几懒行，因为佢系懒行路嘅人啊吓，咁最主要就由于佢去完翻嚟，即系搞到好嘢先翻到嚟啦吓，同埋佢亦都可能估唔到喺维园企咁耐啦吓。咁其实就其实我就会反映就系话， 咁你 听呢个 意见之后，你点样话俾佢听咧？系你有冇话俾佢出年都继续要去咧？有计划咁去咧吓？ 到时我唔会再等佢到时先算啦，或者佢唔知会第二日有啲咩情况咁样啦吓，因为今年系同学去佢又去啦吓，咁就最主要我系反映就系话好劲啦，有六条行车线，同我以往未见过啦，咁我一直都带佢去咧，由幼稚园啊， 好啦，呢啲好嘅，呢好嘅教育 都系喺中途插队嘅， 即系等佢咧有一个即系对时事 嘅探索一下， 对社会认识 系啦，对通识科都 好。所以而家梁振英咧。七月一号咧，如果唔系匿埋咧，佢走去啊，唔使去游行，我哋都认为行政长官游行系唔需要嘅，但起码都观察下啦，啱啊，就唔好闩埋门啊，拿住张三脚凳周围去就以为好巴闭。多谢电话， 多谢。 喺旁边有一定在陈先生， 陈生你好，陈生，早晨，陈生， 早晨，陈生， 系， 到你啊 ，hello， 哦，到我啊， 阿老陈， 阿老井， 阿老陈，点啊，老陈， 你好，你好， 我咧就嗰日咧就未够两点咧就已经啊同埋太太，另外三个啊即系街坊啊，就已经啊由维园嗰度咧就已经入，唔系由呢个铜锣湾站地铁入维园噶啦，已经啲人已经好劲噶啦，咁我哋一路等。等到差唔多咧要五点钟先出得到嚟。 哇！阴功 啊！咁啊，由五点钟出嚟咧，行到呢个铜锣湾嗰个崇光对面咧，就已经系六点啦。 系， 正系以前咧就行人路嗰边咧，就有好多警察拉住条胶底咧，即系唔俾人行入去嘅。 系， 今年啊冇人守噶、哦。 嗯， 冇人守噶，正系喺嗰个嗰间咁咪叫咩酒店啊？喺条天桥嗰度咧，有间酒店， 个富豪酒店啊，系 起码一个就半个钟头噶啦，啲唔喐嘅。 系 咁啊，到六点，我太太话佢有啲头晕啊，唔得啦，已经。我太太今年第一次去嘅啫， 系， 所以今年咧点样计啊？净系喺维园入边都唔止十二万人啦， 好啦， 数都唔知点计 啦。咁你知道，即系起码话俾呢个钟庭耀听就得噶啦。嗱，如果想接触到钟庭耀咧，嗱，第一我哋做电台，梗系继续揾佢，由礼拜六揾到而家都冇人听电话啦。嗱，佢嘅 email 咧就系 lawbutdog@hongkongu.hk 啊，即系，但系咧。广大民意研究计划都有电话嘅，3921-2700， 3921-2700， 除咗电邮之外咧，有传真嘅25176951。如果大家对钟庭耀嗰研究不满嘅，可以用电邮 打电话。 不过可能呢条友仔都已经俾人哋染红咗咯。 咁咪表示不满啊！ 如果你同意佢都写去赞佢得噶，支持佢得噶，冇所谓噶。 多谢电话先，下一位听众咧就郭先生。 郭生你好， 喂大班， 你好， 系你好， 系。喂，其实即系我。自己同女朋友都是第一年出去行，但是即系点都估唔到有个咁有威信力嘅港大有咁样嘅一个 report 出到嚟，即系我妈咪都系担心我可能见我咁嘅料，即系我预知我入唔到港大，送咗我去第二度。即系一个梦寐以求嘅港大可以出个咁样嘅 report 出嚟，我觉得即系大班你一定要以你。震惊啊，以你嘅公信力去要求佢澄清。 唔系，我哋揾佢而家避啊，而家闪啊，不过唔紧要。 我哋一定会打电话上去，同埋打爆佢嘅 email。 我讲俾你听，我哋当年咧啊，金英事件嗱，当年就冇 email， 冇 Facebook 呢啲嘢嘅，就我哋救嗰只马骝仔嗰阵时咧，就系用呢个电邮公势，唔系电邮啊，传真公势同埋电话公势咧，打动咗呢个渔农处，就放生咗只金英。今时今日，如果大家认为呢个钟庭耀同埋呢个咩辉啊，叫做 叶兆辉 啊，佢哋做呢咁嘅民调系误导群众，同埋帮呢啲咁嘅权贵啊，帮呢个政权开脱嘅话咧，就可以打电话用电邮同埋用呢个传真咧啊，去质询佢嘅。啊！ 我三点半去到维园，我行到十一点半先走。你谂下喺嗰个场面三点几行出去第一段路嗰度啦，你唔好话除十啊，都唔止佢个工会人数。 嗯， 好多谢电话。嗱，咁啊，冇人会认同佢噶啦。除咗嗰啲权贵，除咗啲建制中人之外咧，有边个人会攞港大民意调查计划嗰啲数字出嚟嘅咧？咁啊，仲有一啲传媒，咁啊，当然建制派传媒啦，仲有一啲半中立嘅传媒，就一定要讲一讲嘅。咁啊，所以咧，中间落墨，嘿。港大又系低少啲嘅，不过呢啊睇个样子都系十零廿万啦。嗱呢 加翻啲俾佢啦。 呢啲咪叫反动派，我哋毛主席眼中最厌恶嗰啲反动派啊，对社会嘅破坏咯。 好， 而家电话旁边 有位林先生 啊，林生， 老钟点啊？ 喂，早晨， 你早晨， 位主持 系， 我想讲下咧，张振远咧，佢真系入行政会议嘥咗佢， 系 啊， 应该做咩位好啊？ 佢嘅级数应该直情应该系国家外交部发言人嚟嘅喎。 喂，嗰啲位要读过呢个系外交大学先得 嘅。唔使嘅， 喺六国内地要 嘅， 内地要嘅。 唔使啊，俾你做就得噶啦。 佢嘅偷换概念嘅功力已经系国家级数嘅咯。 嗯嗯， 即系佢上街嘅人，佢可以变换为支持梁振英求变咁样，真系好犀利。 系好犀利，功力深厚啊！ 是咯，嘥咗佢咯，咪话其实净系做行政会议。 好啊， 同埋 咁你觉得有几多人想？ 觉得啊，我嗰日有去啊，我觉得仲犀利过2003年嗰阵时咯。 嗯， 气氛就系啊，气氛好犀利啊， 但系多过五十万啦 吓。佢哋发表嗰个唔知十万定八万嗰个数系啱噶，即系净系塞喺呢个。英皇道未到怡和道嗰度啲人都差唔多㗎啦，其实未出发嗰啲。 係 同埋阿郑生。 喂你好。 係你係警监会。 监警会嚟嘅叫做。係。 监警会嘅咩 委员。 委员警方老点你喎。 嗯。 你话嗰日有睇住嗰啲嗰啲天眼。 现场嗰啲係画面下。 佢话冇录影。我因为我星期六听咗你，佢话同佢哋同你讲话冇录影。 唔系，佢嗱，我哋讲公道话啦。佢哋喺街揸住嗰啲录影机，嗰啲就有录影嘅。咁我哋有 CCTV 噶嘛？但我哋讲紧我哋睇嗰啲，即系睇晒全香港区嗰啲咧，系运输处 嘅。运输处啫嘛。 佢话运输处冇录影噶，佢话我哋系咁问佢噶，不过唔紧要，我啲系打个电话运输处澄清下， 我澄清一下 啊，即系我哋公道啦，起码 如果真系有嘅话，你可以直情可以逐格数翻嚟。 我哋就信毛主席讲嘅嘢嘅，毛主席就话咧有调查有研究先可以有发言权，我调查咗话俾你听，好唔好啊？ 嗯， 好啊， 多谢电话， 多谢你，好，我哋位黄先生，黄先生 早晨， 早晨啊， 早晨， 你好。 早上啊，郑先生， 唔好客气，大班同埋阿林伯 系 啊，咁咧就我 十年都有参加㗎啦七一。 嗯。 咁我就之前都打个电话话你上嚟十级自由风。咁我前年呢曾经喺个维园里面呢中暑，不过我自己救返自己。 嗯。 咁就。 保重啦啊是。 都冇打即係影响到我呢继续参加嘅。 嗯。 咁呢就今年嘅七一呢我就两点半呢就喺黄室堡嗰度呢就係佢入去维园嘅。咁去到呢我因为我呢有经验呢一早就去知道边个闸口会出呢一早就去晒。 去 咗嗰度等㗎啦。 你而家係排喺第三号嘅闸口嗰度啦係咪 应该係。 第三号长龙嘅佢可以直出去嘛佢係。 係啦。嗰度最短距离㗎啦。咁我呢就等到呢三点二十分呢先可以喺个去到个闸口嗰度出嚟。 嗯嗯。 咁一路跟住行呢去到差唔多六点零钟呢就去到你哋嗰个台嘅摊位嗰度啦。 係。 咁见到郑家富呢就喺上面呢。 去到我哋台嘅加油站下。嗯。 係啦。咁你阿林生呢同埋阿黎則粉呢就喺个台坐咗喺度嘅。 係。 仲有阿郑先生呢我就攞咗个手揸住个数码收音机呢即係細部嗰部呢隨身带住。 好唔好啊好唔好啊部机。 你啊搵咗你签名。 嗰部机好唔好啊 OK 啊 ，OK 啊，多谢你啊。 我谂个接收问题咧，就唔系嗰啲机嘅问题啦。 唔系机，机靓机嚟噶，喺英国买。 发射嘅问题啊， 喺英国买600蚊嗰部机。 咁但系其实当时我喺个维园里边咧，又我用 iPhone 同埋嗰部机咧，系好多时都接收唔到嘅。 系， 不过唔紧要啦。啊， 嗰个维园好多人打电话，我谂嗰个维园啊，我讲多一样嘢俾钟庭耀听啊。嗰日我喺维园，我话俾你个电话系打唔到嘅手提电话，系因为太多人打。你如果冇得十万八万人打咧，就唔会遮咁啲流动电话线嘅。 我同意你讲法啊，同埋咧咁耐以来咧，你喺以前旧嗰个台啊，而家呢个台咧，你哋讲嘅嘢咧，包括十七自由风佢哋讲嘅嘢，同我个心谂嘅嘢咧，都系一样嘅。 咁啊，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啊。OK， 仲有咧就我。成去到七点呢先至到咗金钟。 咁你话有几多人啦你信唔信十万人啦 我嘅估计呢就应该呢就同03年都差唔多㗎啦。 嗱呢个就阿教授就话呢你呢啲系观感嚟嘅啊你啲观感还观感数字还数字睬你都嘥气㗎嘛。 佢唔够科学化啦唉。 佢哋讲嗰啲叫做屁话。 好多谢电话。 多谢晒。 嗱，广大民意调查计划电话咧，有听众打过，打极都唔通唔紧要，可以留言嘅。39212700。嗱，留言咧，千祈唔好讲埋一啲 无聊嘅嘢啊， 无聊嘢话或者粗言秽语，好简单嘅，就话我想问阿钟博士啊，用咩理据去支持十万人上街咁就够噶啦。咁另外咧，佢个电邮或者反对佢嗰个数字啊。或者大大声声话俾你听，有500000人上街，或者400000人上街，或者你心目中系咩数字？嗱，呢个电邮咧，讲咗啦 ，robert.chung@hku.hk 嗱，传真嗱，传真好紧要噶，25176951，25176951，大家可以质问佢。何来得到的数字是100000人的一点为什么跟市民的落差这么大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最后一位了争取时间。 林小姐。 林女士早晨。 大班 你好。你好。 我有游行啊。 你有。 那天星期六呢我听到你在电台呢我根本想打给你我都攰到死行到。我年年都去的嘛。我为什么我说呢我为什么这样这个人呢调查呢实际真的离晒谱的真的。我真係好多人啊！嗰日真去，我咧嗰日咧又好彩喎，我哋由大坑嗰边过去啊嘛，咁啱有个空嗰、那个即系、有个空位咧，咁后屘就开咗去咧，咁就行出去咯咁样，行咗之后又塞到咧，我哋喺嗰个咩街嗰度咧，后边嗰度啊，即系豪华酒店豪华戏，以前豪华戏院后边嗰度咧，塞咗我哋好耐啊，因为咧 一路直过去就揸癫方啊嘛， 应该系揸癫方系啊，系揸癫方啊。我讲一讲系冇理据咧，我往年咧两去噶嘛，我 我今年又多咗八个人去喎。 咁犀利。 係啊，我啲孙啊，我啲仔啊，女婿啊，女又啊，个都去喎。 係，即係十个人啦。 係，我哋自己我都二十个人啦。你话讲呢讲嘢咪离晒谱佢真係。 好啦，咁你打电话俾佢咯，你得闲话 一 写个传真俾佢。 好多谢电话。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 系啦，今日就听咗好多咧，系现场有参加游行嘅系听众咧，讲俾我哋知佢喺现场嘅感受吓。 明天预告啊，唉，听日八点到九点，梁振英派去嘅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咧，啊，喺八点至九点咧嚟我哋呢个节目啊。咁啊，听日 系欢迎大家加入去提问啦吓。 听日最紧要唔好坏 啊！ 今日应该而家就应该 抢收好噶啦， 抢收好噶啦！唉，我哋又一额汗啊，以为今日都可以净系做网台，好在都唔使。不过咧就真系啊有故障，咁啊亦都好多谢大家咧，唉啊对我哋包容包容啊！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吧。